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你好。 你好啊，李嘉文大家好。 出面是不是好热呢？ 熱到好犀利啊！今日 咁啊，形容下都用好多形容词，唔够贴切啊！咁我讲下先啦。依家咧系酷热天气警告啦，依家嘅温度咧系31度，咁而晏昼咧都曾经点零钟至到3点几咧，都出嗰、那个即系唔知即系各位听众关唔关事啦，系发出个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噶噃，系啦。咁呢个咧通常就系如果你做建造业啊喺出边嘅时候咧，咁应该最近都应该有听过呢一个暑热警告噶啦，咁就变咗咧。在現場的時候有機會可以休息多一陣啦，係咪啊？咁但係呢一個暑熱警告咧，其實有陣時就覺得，咦？點解有陣時相隔十分鐘又彈出彈入嘅咧？咁樣呢、這個情況都連建造業商會啊等等咧都諗，不如我哋都聽下業界嘅意見會好啲，係咪啊？楊立門 嚇，嗱呢個所謂工作暑熱警告咧，就實行咗即係個零月啦嚇，咁、咧。坊間即係嗰個反應咧，就係即係有不同嘅反應嘅，因為好多人就覺得，即係無論係資方或者勞方咧，都覺得呢一個嘅暑熱警告咧，都幾機械化嘅，即係唔係好清楚嘅，即係點樣去跟隨都有少少混亂。因為呢個警告咧，據我所知都係即係自動咁樣彈出嚟嘅，即係你個濕度或者温度去到某一個嘅程度咧，佢就會彈一個咁嘅暑熱警告出嚟。咁所以佢咧就會有陣時咧，即係隨住即係呢啲天氣隨時會變啦，咁即刻咧又會係落翻，咁跟住又上翻落翻咁樣，咁即係最近試過幾次咁樣又上又落啦嚇，咁令到好多喺工地上面操作嘅人咧，無論係僱主或係僱員咧，都覺得有少少無所適從啦嚇，因為個警告又冇講到明，即係究竟你係咪你達到咩嘅黃色又好紅色或者黑色咧，你就即刻就要點，即係譬如話休息咁樣，通常就唔係話強制啲僱主一定。要俾嗰啲員工休息嘅，就話啊，你哋係咪覺得攰就可以休息啦？咁但係就唔係話一定要佢哋安排佢哋去休息嘅。咁休息完之後，咁可能即係嗰個工作又會延遲咗啦嚇。咁但係又即係交貨時間又冇變到，都係嗰個鐘數要交翻貨咁樣。咁所以即係諸如此類有呢啲咁樣嘅問題 嘅。其實嗰個出發點就好嘅，係嘛？咁勞工處都有推出嗰個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嘅咁樣。咁所以咧包括咗啲乜嘢咧？就是、按住個指引，如果咧係喺户外或者冇冷氣之下工作啊，重勞動嘅工人，例如搬運啦、地盤釘板等等啦，每做嘢30分鐘咧就可以休息30分鐘嘅。而极重劳动，好似扎铁啊、搭棚啊咁，每劳动15分钟咧就可以休息45分钟嘅。咁有地盘工人就跟随指引休息，但系有啲工人都话趁唔热嘅时候就继续做嘢啦，又或者其实真系唔系好知道嗰个安排系点样啊。咁所以其实咧无论系商会啦或者业界嘅其他嘅人士都话，不如我哋都谂下会唔会可以清晰少少会好啲咁样啦。咁其实都几好嘅，即系业界咧其实有啲消息都透露紧嘅，就系建造。商会都话个指引要求执行嘅休息时间其实未必可行嘅，尤其咧个地盘入边嘅内部工程有阵时比较难去跟啊，即系工序又会变得好复杂，好似你头先所讲啦。所以就研究紧咧，系咪应该为业界草拟啲新嘅指引咁话？咁消息就话咧，新指引啊初步倾向，一旦发出黄色暑热警告咧，就建议可以提供比较长嘅休息时间，避免因为警告发出时间太短啊，即系。可能幾分鐘、10分鐘咁彈出彈入，咁到時咧前線人員就比較難執行咁樣。咁消息又話咧，商會咧會諮詢業界同埋工會。嗱，據我所知應該已經諮詢緊嘅啦，有啲已經即係聽緊佢哋意見嘅啦。就希望達成共識之後咧，再同發展局同埋勞工嘅福利局商討，希望爭取咧盡快落實推行。咁其實都幾窩心嘅係嘛？即係係好事嚟嘅。不過當你運作唔係好到嘅時候，不如我哋真係傾下。 咁都幾特別嘅今次，因為工作咧，頭先即係李文講嗰樣嘢咧，就唔係由政府自己或者勞工處咧去提出嚟嘅，而係由業界自己係話。 以後用過呢個咁樣嘅警告系統咧，就覺得好似唔係幾好用喎咁。咁因此咧，佢哋就自發性咁就提出嚟嘅。咁佢哋就而家正在喺度草擬緊。咁頭先講過有少少初步嘅即係方向，一陣我哋可以問問啲嘉賓啦。咁佢跟住咧就會去即係、就是、去諮詢啲工會啦，然之後跟住先至會再去諮詢翻勞工處啊，或者即係發展局啊咁嘅。 係啦，咁依家涼翻啲啲，所謂涼啲就啱啱30度嚇。咁但係如果出邊咧各位市民啦，又或者係持份者啦，你對於即係呢一個新嘅暑熱指引有啲咩建議，或者依家行緊嘅你有啲咩睇法？歡迎可以打嚟咧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依家咧，我哋喺電話旁邊咧有建造業分包商聯會會長嘅伍新華噶，伍會長你好。 系两位主持人好， 系啊，问你啊最好啦，亦听闻你都系已经系有被咨询、有俾意见噶啦。依家大家嗰个暑热指引咧，有啲咩嘅弹性，有啲咩建议咧？ 嗱，就如果根据劳工处佢原本个写法咧，就系、是、按黄色或者红色出现嗰阵时咧，就有啲处理方法。或者可能需要暫停工作之類啦，咁呢個做法咧，就係我哋經過一段時間，其實開始都覺得有困難噶啦，因為佢幾月出大家都唔知噶嘛。咁但係其實最主要嘅目的都係減低嗰個工友佢哋中暑嘅機會啦，減低佢哋嘅健康風險啦。咁如果係咁嘅基礎咧，咁其實建造商會都好嘅。今次就佢哋牽頭啦，就做咗一個指引嘅 draft 出嚟。咁而家因為係未都係問緊唔同嘅業界持份者啦，咁啊未正式公開，咁我諗細節我都唔方便講。咁但係個方向咧就有少調整嘅，就係、是因為一般嚟講，我哋中午就食飯時間啦，咁當然最熱都係食飯嗰陣時噶啦。咁但係為咗將工友嗰個體力嘅會有機會回復啊，或者係減低佢哋嘅工作量咧，咁初步嘅諗法就話可能喺上晝嗰四個鐘同下晝嗰四個鐘嘅工作時間咧，就會提供一個休息嘅時間俾佢哋。咁先將佢哋變咗有小休先啦。咁而小休個時段咧，而家喺度討論緊就話，可能黃色就幾多時間，咁紅色可能啊多啲咁。咁而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因應住食飯嗰時間通常最熱噶嘛。咁印象中上一次都係11:07開始到啦，就掛黃色啦。咁我哋就會考即係喺個制定嗰個方案入邊咧，就考慮將嗰個可能食飯時間提早少少。如果黃色出嘅，不如早啲放飯啦，等啲工友早啲走，咁咧就又晏少少翻，咁就避嗰個最熱嘅時間，咁令到佢哋嗰個風險咪降低，咁好過咧到時剩低嗰15分鐘都唔知道做唔做好啦。咁因為如果統一性去做咧，大家就會清晰啲。而家勞工處嗰個指引就真係幾難執行嘅，咁其實呢個我諗好多業界都表達過啦。咁所以而家大致上就應該係希望用一個固定，但係延長啊，或者增加休息時間咧，就嚟到減低咗佢哋嗰個 workload 咯。咁另外一個當然啦，即係我哋都盡量喺工地提供啲，譬如話有 shelter， 即係有上蓋地方啦、補水啦、或者係加風扇啊之類，咁呢啲我哋都會做嘅。咁就希望即係多管齊下啦，令到工人佢哋嗰個健康嘅保障會好啲啦。 咁即係話，如果係真係做到延長翻嗰個午飯嘅時間，或者係加插一個休息嘅時段喺裏邊，咁即係話工友嘅每日工作嘅時間係短咗嘅咯，係嘛？咁即 係嚇， 咁即係嗰個咁業主即係僱主方面，即係佢哋即係都係會有準備去承受翻。即係呢一個後果，因為你如果真係好多日係有呢個指數嘅時候，咁即係嗰個工期可能係會有少少嘅延誤噶咯，係咪？ 呢個咧就會兩方面嘅影響啦，一個咧就係嗰、那個時間嘅影響啦，一個就成本嘅影響啦。咁呢個我相信唔多唔少都有嘅。咁就如果我哋即係定嗰個方案。大家在業內的持份者都覺得可行，咁下一步其實就要跟發展局啦，同埋勞工處傾啦，因為勞工處始終佢哋有佢哋嘅專業團隊啦，都要佢哋岌頭認為呢個方案都可以等同佢哋原有方案嘅，咁我哋先執行有效啊！如果唔係我哋做幾多都係俾人告噶嘛，咁呢個亦都即係徒勞無功啦。咁我哋希望就能夠做呢個調整啦。第二個就係會同發展局都匯報翻嘅情況。咁如果發展局嗰邊，我相信發展局嗰邊佢哋都人性化嘅，咁佢哋都會照顧工友健康啦。咁變咗時間上咧，我諗就 延長的部分咧，就會有一啲嘅即係補償翻時間嘅。但係私人項目咧，就要各位業主高抬貴手先得啦。因為如果跟合約咧，好多時連雨水期都冇，咁你突然再加多個酷熱天氣警告話要停工咁，咁其實對承建商同分包商壓力都會好大咯。咁呢個就希望即係大家都體諒，係咪都可以即係做一個調整咧，適當嘅調整去。令到嗰個大家壓力少啲，因為如果太過趕工，掉轉頭會出現第二個問題，唔夠時間做，趕住做，咁就可能引致一啲不必要嘅工傷事故啊，咁就大家都唔想見到啦。 咁你個觀察係點樣咧？即係實行咗一段時間啦，而家即係唔係好耐，即係嗰個零兩個月。咁你覺得有冇任何方面嘅改善過？ 其實咧，我哋啲判即係承建商判商都好啦，都明白啲工人辛苦嘅。咁其實我哋都喺唔同嘅持份者咧，喺工地入邊都會即係盡量做多少少，譬如話有啲就加風扇啦，有啲咧就會自動自覺。而家雖然指引未出，都會提供一啲休息時間啊、補水啊，甚至乎有啲就買雪糕啊、涼茶啊、西瓜呢啲都。即係不斷供應嘅，咁我當然唔敢講每個地盤都有啦。咁但係就大部分盤商都唔希望工友有事嘅。咁其實我哋做少少嘢，如果能夠令到佢哋即係休息好啲，其實個生產力喺翻度嘅啫。咁我哋又唔好介意。 我想問一個問題咧，就係勞工處咧，就作為我哋即係問佢嘅時候，佢就即係回覆咧，就係話本月即係本年5月15號至6月中呢個期間咧，勞工處就巡查咗4000幾次，咁就發出咗咧230個警告俾相關嘅負責人，要佢哋採取適當嘅預防措施啦。咁其實係咪即係有啲佢嗰200幾次都係？警告嚟嘅，即係話真係嗰啲地盤嘅監工啊，或者入盤頭啊等等咧，係冇依據過即係嗰個嘅指引去做嘢，係咪咧？有200幾個警告發出咗。 嗱，勞工處發警告咧，我相信佢係根據佢哋已經出台咗嗰個酷熱天氣警告指引而作出嘅。咁講真，佢今日唔即刻出告票都多謝佢噶啦，因為原則上佢有權告嘅。咁但係就即係大家都體諒啦，即係你啱抌出嚟，其實我哋都喺唔同嘅場合，甚至乎同勞工處都解釋過，根本上係做唔到嘛。咁除非一黃色就停工嘅啫，否則其實中間一定會有啲落差出現㗎啦。咁但係佢哋出得警告，我相信亦都有佢哋嘅根據啦。咁呢個4000幾次巡查變200幾次，咁即係大概5%啦。咁又唔排除有啲情況咧，就有啲工作嘅環境條件。是未必做到他哋所建議做嘢，即係譬如樓面，我做緊扎鐵，咁我好難喺上高做個 shell， 即係做個遮陰地方噶嘛。咁有啲工種得嘅，即係譬如我哋做鋪砌石、地台石嘅咁我哋就會做一啲帳篷咯，等啲工友喺下邊做，咁變咗佢唔會直接射到曬到佢嘛。咁就再加啲掛腰風扇啊咁樣，咁其實就都舒緩到，但係每個工種難度唔同，因為譬如做扎鐵咁，佢其實要上料噶嘛，咁佢用天正上料吊喺高空落嚟，你有 shelter 其實好危險噶，下邊人睇唔到，咁所以其實有啲嘢係真係，所以點解我哋成日都講要調整就係咁嘅意思咯，即係希望而家個方向係固定咗一啲食飯延長時間又好，或者係加多兩個小休，上午下午小休都好，令到佢哋工作中間有個舒緩同埋休息嘅時間，係咪可以即係固定啲，就避免咗佢話？你哋都知啦，一日有3至4次咁，都唔知點做先至啱。咁如果你話去到嗰時間，去到你冇遮陰喎，咁你又開緊工，係咪就等於唔啱咧？咁中間其實唔係咁清晰咯，好難有條線畫到盡。但係啲個案我就唔評論啦，因為我就唔清楚佢哋出警告嘅原因係乜。 但其實咧，就算業界咧都好多都訪問嘅時候都好老實講噶啦，就話勞工處嘅指引咧，依家喺現實生活度好難執行啊。咁頭先你除咗講嗰啲之外咧，即係譬如有一啲嘅地盤，咁就話啊，有啲管工都會話嘅，同啲工友就提醒啊，你唔舒服咧就可以入嚟休息一下咁樣。但係會唔會某啲工種好似你話齋，佢已經可能喺上邊做緊嘢啦，佢其實好難做到呢樣嘢，所以有陣時有一啲嘅指引未必完全跟到。有冇啲咩係改善緊，令到啲聽眾啊，又或者啲市民大眾都明啲，知道你哋唔係冇做，不過有啲即係未必做得到。 嗱，舉例我就即係頭先我舉個例啦，就話你話要有遮陰地方，咁喺天面度咧，你係一個戰場嚟噶嘛，咁有最少有三行人喺度做緊啦。嗱，我哋講釘板叉鐵落石屎，咁仲有水喉咧，咁呢啲一定要同期做嘅嘢咧，咁你話要佢有個遮陰係俾唔到嘅，最多就加風扇啦。然之後就加埋掛腰風扇啊，俾一啲遮陰嘅帽佢啊，咁樣即係遮頸嗰啲啊，或者清涼巾呢啲嘢輔助性嘅我哋俾到，但係俾呢啲係咪等於話滿足到佢嗰個指引嘅要求呢？因為佢寫而家寫得好死噶嘛，譬如你話重勞動力扎鐵咁樣，咁你黃色只能夠做15分鐘，唞45分鐘，咁大家都知道根本冇可能咧，不如停咗嗰個啦。咁即係變咗，大家係無所適從啊。咁我哋曾經都有同勞工處講過，喂，咁你可唔可以就住我哋呢個行業出個指引，即係清晰啲嘅指引啊？即係令到大家做到先，你唔係話講咗就等於做到㗎。咁但係就勞工處嘅回應就係因為佢嗰個法例係涵蓋全香港嘅，咁如果特登為一個行業做，咁變咗佢要做72行啦。咁我哋都理解嘅，咁暫時嘅即係討論咧，就係我哋業界咧就嘗試做一個指引，然之後俾勞工處佢去審視。咁如果佢哋覺得呢個都係可以 equivalent to， 即係或者相等於佢哋而家嘅指引嘅效果嘅，佢哋覺得可以接受嘅，咁我哋咪大家可以用一個落到地嘅方法去做咯。即係勞工處嗰個方法，即係我又唔想話真係做唔到嘅。其實即係除非佢唔嚟嘅啫，佢嚟你真係。有啲即係有啲嘢真係冇辦法執行到嘅，呢個係即係我哋業界困難嚟嘅。 伍生，我都想聽聽市民嘅意見嘅，咁所以如果市民大眾咧，你自己嘅親身經歷或者你有啲嘅睇法咧，歡迎打嚟1872311 咧，同我哋傾下。但係會長啊，你都知道最近其實久唔久都有啲不幸事件發生㗎啦。咁其實作為市民大眾啊。其實就當然希望可以保障多啲，即係地盤工友啊等等方面。當然你做得嗰行咧，其實可能你本身已經係好捱得熱㗎啦，你可能有一定嘅能耐，你先至做到嗰行嘅，係咪？即係等於記者都要周圍走啊咁樣。咁但係咧，一般嘅市民大眾都覺得，既然政府定得嗰個指引，咁應該就已經係同你哋商討咗先定㗎，冇理由定啲嘢係完全做唔到嘅，還是係定咗之後你哋運作過，發現有啲嘢真係做唔到嘅。咁不如你依家講埋啦。你哋而家系傾咗，嗱呢啲我一二三一定做唔到，我頂多啊加下風扇，派啲飲品，嗰啲你咁做，你好似你頭先嘅暗示就係、是、你行得嚟巡就一定係我哋實係做唔到嘅咁。咁不如你啊講下你哋仲有啲咩嘅難處啦？ 嗱，其實個緣由咧，亦都係根本勞工處出呢個指引咧，係冇即係我可以講話冇一個正式嘅諮詢啦。咁當然佢曾經都有開過一啲叫做簡介會啦。咁但係我冇同我哋真係坐低傾，其實當時我哋提咗我話，其實你真係要執行咧，最好大家坐低傾咗點做，否則咧就會即係執行上會有困難嘅。咁但係。可能趕時間啦嚇，咁因為熱天到啦嘛，咁而家唔出等幾時？唔通等9月先出咩？咁咪出咗咯。咁當然唔理想啦。你問我即係大家如果對住一份指引，大家都冇信心做到嘅。如果做得到就唔使建造商會去執一份，跟住我哋大家去 comment， 然之後再要再傾過啦。只不過出了一份指引之後，我哋而家先嘗試執翻正佢，然之後大家認同咁解啫。即係唔理想就唔理想嘅，但我相信即係勞工處佢又唔係鐵板一塊，佢哋都願意接受我哋意見。但係我諗個時間差嘅問題咯，即係可能定得太急啦，真係。 係啦，即係話其實而家我哋係處於一個差唔多一個寬限期咁樣啦，係咪啊？嚇，即 係 佢而家就唔會話真係即刻，即係佢都發出警告先，就唔係即刻咧就即係落綠帽咧就要告你哋嚇。咁都俾啲時間你哋去熟習下啦嚇。大家都要摸索，我諗係咪啊？即係政府方面同埋你哋。個即係業界方面啦，即係都要睇實戰之後，即係有邊啲方面係可以定得比較清楚啲嘅，邊啲係可以可行，邊啲唔可行，係咪咁嘅意思？ 其實唔係根本上一拎出嚟已經唔可行啦，我話俾你聽。 即係冇同你哋傾過，一傾就知道其實有啲係做唔到嘅。 係 唔 work 嘅，即係好簡單。 咁依家都我想問咧，依家都係講緊黃色啫喎，咁如果紅色、黑色嗰啲係點？ 如嗱對某啲工種嚟講咧，如果你都嗱黑色咧就真係停工嘅，大家唔好搞啦。即係你要我做200樣，跟住做15分鐘咁樣嚟搞嘅啫。係。咁如果我真係咁危險嘅，咪索性停工咯。其實我哋都有業界都有講㗎，點解你唔將佢變成一個法例咧？紅黃黑好似黑與黃與咁樣啫嘛。咁總之，喂黑色嘅，我哋就地盤就唔適宜開工啦。咁咪大家停咗佢咯。冇問題㗎，紅色有邊一類個 category 嘅工種做得，或者樓面嘅我唔俾你做㗎啦，冇做，咪大家講清楚咯。你而家咧就將個波就俾咗我哋，咁但係實際上你又話唔係法例，唔係法例咧，我哋唔能夠同業主去攞一個時間嘅補償㗎嘛。 咁明白，局長。 呢、這個先係最大問題啊嘛。 好，多謝曬你啊。咁希望政府都會聽意見啦嚇。咁啊，聽新聞先，轉頭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将招标出售两幅住宅用地，分别在启德邻近宋皇台站和东涌东新市镇扩展区，预料可提供大约1740个私人住宅单位，连同其他来源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预计新一季度可支持兴建大约4050个私楼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其中启德用地预料可提供大约1325个单位，当局会于卖地条款要求发展商兴建175米长的地下街，占整条启德地下街的11%，亦都要负责兴建大约8100平方米的社福设施，包括长者邻舍中心。至于东涌的住宅地，预计可提供410多个单位。凌汉豪又说，本财政年度首两季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预料可提供共约8280个单位，供应量接近全年目标大约60%。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与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慎海雄会面，就加强香港电台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合作交换意见。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广播处长张国才亦都有出席。李家超表示，总台旗下的 CGTN 记录频道同埋粤港澳大湾区之声电台频道，自去年7月透过港台在香港落地之后，大大帮助香港市民进一步了解国家发展同埋民风民情，增强公民同埋国民身份嘅认同感，成效显著。李家超又话，为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6周年 ，CGTN 英语频道将于下个月1日正式在新设的港台电视35频道和网上平台播放。总台同时亦都馈赠精品节目系列与港台，并且会同港台联合制作多个电台节目。美国总统拜登评论俄罗斯局势的时候口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正输掉在伊拉克的战争，估计拜登将乌克兰讲错伊拉克。拜登当地星期三从白宫准备前往芝加哥的时候回应记者提问，他说俄罗斯瓦格纳集团的叛变事件削弱了普京，又说普京显然正输掉在伊拉克的战争，输掉在国内的战争，他将成为全世界眼中的贱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社交平台发文嘲讽，反问拜登确定是伊拉克，抑或他指的是越南。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去分域街；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接近芜湖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过咗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同埋上狮隧啦，车龙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开始车多繁忙噶啦，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牛池湾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慢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会嗰段咧系比较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去到碧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嗰段咧稍为多车啲，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因为之前啦曾经有坏车，所以而家咧一带系比较车多挤塞，龙尾系去到安定村。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排到去龙门居。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油麻地海宏道因为路陷去佐敦道方向，近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经过要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料到？ 咦，有乜好料？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集项修订条例已经生效，职安健法例的最高罚则经已提高。 咁即系点？ 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同监禁两年。 哇，后果咁严重，仲敢以身试法咩？ 其实职安健大家都有责任，老板、员工同持责者要携手努力，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咁咪大家都好啦。 40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演习正式打响，红军将高粱同顾一野嘅南军打得节节败退。就喺激烈搏斗嘅途中，江南征忽然带住饭盒嚟到岛上揾高粱，嗰刻一心一意战斗嘅高粱反应竟然系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阿杨立门啊， 系， 我谂我哋同听众都有个感觉嘅，出边真系好热啊！咁我又播一播啦，而家仍然系酷热天气警告吓，30度，不过出边真系好晒噶，尤其是如果你出边唔系有瓦遮头嗰啲，你系做紧唔单止系地盘啦，因为都好多工种有阵时都要喺街度晒噶嘛，系咪？包括咗有阵时喺出边做叫人哋上下網啊，買下嘢啊，係咪？跟住啊，有啲打掃啊，我成日都講例如我哋以前做記者啦，係咪？基本上有時企喺個街道真係好多個鐘頭嘅喎。係 啊， 係啦。咁如果你話如果根據啊，真係好熱嘅時候咧，你可以休息半個鐘。哇，楊立門，哇，你做官嘅時候，我哋甩咗你好慘嘅，你知唔知啊？所以唔使做嘅咧，即刻我就即刻諗起頭先個會長咁講，如果真係咁做，做唔到嘅好多嘢都。但係如果我哋依家以人為本咧，如果你明知真係咁熱，曬一曬都真係。就算你本身好捱得，真係會暈㗎喎。有冇啲防暑措施可以做到呢？雇主又可以做啲乜呢？咁樣有聽眾可以同我哋傾下喎。聽下林先生先。林生你好。 係，你好啊，主持人。 係啊，聽下你意見 啦。我想講就話，你而家你做嗰啲咩地盤啊，或者你做廚房啊嗰啲呢，即係最首當其衝，你啲好似掃街嗰啲咁樣，由佢都可以匿埋掃街都可以避一避。 咁呢兩個大行業咧，你突然間叫佢哋停啦，你即係成日叫佢哋唔使做生意，或者即係直情唔使做嘢，咁係一個好大難題嚟嘅。咁你仲有一樣嘢發生係咩咧？嗱，你要真係嚴格執行咧，咁你地盤落緊石屎嘅時間，你突然間要佢哋喂你停45分鐘啦，咁又好大件事喎。咁你成個即係好似你將你嗰個咩香港大學嗰啲咁嘅風巢式嘅咁嘅落石屎咧，就出現成香港嗰啲樓咧，都就大件事嘅。 嗯，我幫佢哋嗰個都仲調查緊嘅，係啦，佢哋嗰個仲調查緊嘅。咁不過林生，你嘅講法咧就係，如果真係下下跟住曬依家嘅情況，比較難搞。但係會唔會好似頭先咧，佢哋建造商會建造業分包商聯會咁講，就係話其實我哋可以俾多啲水佢啦，係嘛？俾啲遮陰嘅位咧，盡量呢啲係咪要加翻咧？嗬？ 都可以嘅，呢个就几好嘅，即系大家友善啦，即系呢个世界，大家你呢个社会，大家和谐啲咁共处，咪几好咯。 嗯，系好啊，多谢晒，好啊，感谢林生。咁啊，林生咧，我谂都系唔少市民心声，就系可能跟足指引就未必做到，但系都应该大家互相帮下手，谂下啲咩可以协助下。即系依家喺高温底下，成日都有阵时冇办法可以停工嘅人。即系你话要停啫，但系好多都赶唔切噶咁。咁我哋电话旁边咧有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同我哋一齐倾下先。你好啊， 你好， 系啊系啊， 你好 总干事又想问下你啦。即系其实你哋就最比较清楚啦，即系其中一个范畴就系知道依家啲工友咧，其实挨成点啊，即系揀得嗰行可能本身都好捱得嘅，但係我哋最緊要就係唔好有傷，唔好有即係不幸事件發生啊嘛。頭先可能你都聽到咧，佢哋喺建造業嗰邊就講做得呢行有陣時，如果你真係跟足指引咧，近乎唔使做，你又點睇咧？ 其實呢一個係牽涉到即係成個工程佢嗰個進度或者係一個工期嘅情況嚟嘅。即係如果佢深入去睇嘅話，其實應該係業主開即係延長啲個工期，俾一啲需要停工嘅情況，仲有一個寬鬆，即係唔需要佢哋進入一個趕工啊，或者而家面對嗰個話冇辦法停工嘅狀況咧。不過呢個係比較再深入少少嘅討論嚟嘅，但我覺得以而家個狀況咧，其實工友我哋聽翻嚟提出個困難，除咗有時候佢哋冇辦法去做到休息嗰個情況之外咧，其實有啲係僱主都冇俾一個休息即係冇俾休息佢哋啦嘅時間佢哋啦。咁如果我覺得。最緊要咧，點樣先保障到工人咧？就係嗰個指引或者個做法係更加貼近咧實際個情況嘅。咁如果我哋係好依賴嗰個勞工處發出嗰、那個顏色嗰個嘅警告嘅時候，有時係未必能夠保障到個工友嘅。即係譬如一啲情況就係話某啲地盤可能佢嗰、那個温度仲要偏高咗嘅，即係比天文台發出嗰個嘅氣温可能仲要高幾度嘅。咁假設黃色嗰個預警未出現嘅時候咧，嗰啲情況已經好惡劣噶啦嘛。咁地盤應該係就翻自己嗰個環境，自己都應該要做一個氣温嘅測試測量啦。咁如果係相對都係高温或者情況惡劣嘅時候，就應該要採取措施俾工友去休息或者提供更輪，即係俾佢哋多啲進入室內去輪休個情況。 嗯 唔能夠一味地去淨係睇嗰個警告發出咯。 係啊，蕭善文啊，就當然嗰、那個呢、這個警告系統就唔係強制性㗎，即係因為亦都唔係法定嘅一個嘅要求嚟啦。咁但係佢實行咗之後，你覺得啲工友喺地盤嗰度工作有冇任何方面嘅真係改善咗？因為呢一個嘅即係警告嘅系統，係咪真係多咗僱主係真係可以主動咁樣提供好多，即係令啲工友即係涼少少啊，或者都有叫佢哋休息啊，都有叫佢哋停工啊咁。抑或你覺得係完全都唔理嘅？冇乜邊個僱主聽㗎啦咁樣，係咩情況咧？ 前者多一啲嘅，因為尤其一啲資源比較多嘅地盤，其實我哋都響應嘅，盡量去提供多，即係盡量能夠符合指引去做啦。但我都有聽講過，其實落到去分判商嘅時候，個情況有差別嘅。有啲分判商的而且確係冇為工人咧去提供承建總承建商所建議嘅一啲措施嘅。 而咧总承建商喺监管上面其实都可能有甩漏，佢哋知道实际落到去嘅情况系咁样嘅。因为我都同一啲工友倾过咧，佢哋一同一个地盘里面有唔同嘅分判商已经有唔同嘅做法嘅，有啲就话雇主俾晒风扇啊、遮阴嘅。跟即係比較跟隨嘅，有啲話完全乜都冇嘅，咁但係再同翻個總承建商講，佢哋係唔知道下面個狀況係咁樣，佢哋以為自己已經做足嘢㗎啦，咁呢啲就係一個落差嚟㗎啦。咁當然呢一個指引，即係嗰個好處就係能夠提升大家對嗰、那個防止中暑嗰個嘅關注係大咗，而去盡力去能夠去。嘗試配合啦，但當然都有另外一種狀況嘅，就係話如果對於某啲行業根本做唔到，即係假設係一啲物流運輸啊、清潔啊等等做唔到嘅時候，其實佢哋係完全可以忽視個指引嘅，即係無論佢出咩色或者彈出彈入都好啦，佢覺得自己做唔到唔關事噶啦，已經可以完全唔理噶啦嘛，咁呢個係反效果嚟嘅。 嗯，咁會唔會有啲工種反彈最大嘅呢？ 反彈最大意思係， 即係佢哋覺得喂，真係完全做唔到喎，我直情完全唔跟啊，還是好似你頭先所講，咦，有啲嘅地盤都幾好，即刻已經加曬嗰啲無論係線啊、遮陰啊嗰啲，因為我哋做市民大眾啊，即係將心比己，各行各業都有難處，但係如果連佢暈咗，對於成個地盤都冇處噶嘛，係咪？如果仲要做到人命傷亡，就更加大件事，所以其實應該大家要互相監察先至啱噶嘛。 所以見到就係一啲比較大嘅地盤或者能力比較即係有能力嘅地盤係佢樂意去跟多少少嘅，或者跟足啲嘅。但係一啲對啲細地盤啊，或者係一啲嘅裝修維修嘅工程嚟講咧，就比較少跟呢個指引嘅。 嗯， 就算即係我哋見過啲有傷亡嘅情況出現咗嗰種地盤都好啦，都冇話特別提供一啲掛腰風扇啊各樣嘅。 嗯。咁嗱，而家製造建造商會咧就喺度研究緊，即係佢一個新嘅版本嘅輸入指引啦嚇。咁我諗你哋都即係大致上都應該歡迎佢呢個咁嘅做法啦。咁但係佢哋而家頭先聽到建造商會即係承包商即係個吳新華先生咧都有講話佢哋都有份去即係去研究嘅咁但係佢哋而家都有啲新嘅方向走咗出嚟。咁你覺得你聽到呢啲咁樣嘅新嘅方向，即係譬如話？延長工飯時間或者係多咗休息時間，你哋覺得係咪一個好大嘅進步咧？ 嗱，當然要睇佢所謂增加嗰個休息時間，其實係咪而家已經沿用緊嘅？因為據我所知咧，而家好多地盤咧，佢朝頭早10:00同埋下午3:30咧，都已經有一個嘅休息時間嘅。就算冇呢條指引嘅時候，已經運行緊噶啦。咁呢個係咪即係佢哋？叫做攞咗原本有嘅嘢嚟當係新嘢咧，這個我唔知啊，因為我具體唔知道佢哋嗰個修即係想改成咩版本啦。但係話延長嗰個休息時間當然歡迎啦。如果係唔係而家咁樣，或者15分鐘啊、半個鐘咁樣，可以再長啲，可能1-2個鐘咁樣就更好，真係避過咗一啲嘅好炎熱嘅時間咯，即係。會對工友的保障更大嘅。咁而家所講，即係勞工處本身嘅指引話一啲對沖啦，即係假設係有風扇啊、遮陰啊，就可以減咗個休息，豁免翻個休息時間。呢樣我覺得係本末倒置嘅。即係因為雖然呢啲措施係有助去消暑，但係唔係一個只係一個小小嘅措施咯。如果真係嗰個工作環境好惡劣嘅話咧，應該係要有一段時間停止工作先可以保障到工友嘅。咁期望就係新即係未來地盤自己佢都應該要有一個就住自己嗰個地盤實際嘅情況，係增加翻嗰個工友嘅休息時間，即係譬如假設係1個鐘已經可能有10分鐘休息，或者一啲好惡劣嘅情況，直頭停1-2個鐘，呢個可能對個工友保障更大。 之前咧，勞工處咧向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提交嘅文件就有介紹過，佢哋休息時間安排咧就參考咗美國政府工業衛生學家會議同埋國家職業衛生標準嘅建議嘅。不過啲記者就翻查翻咧，即係內地同埋美國嘅指引啦，其實都冇乜提及過暑熱指數達標嘅時候，工人應該休息幾多嘅。咁後屘政府都話，其實佢哋係計算參考咗國際標準化組織嘅相關標準，但係就冇提供到具體嘅算。咁當然啦，唔同地方佢哋要 有不同的彈性的，那你覺得我們有什麼可以值得參考，至少令到老闆就覺得是其實我有得不償失的，如果我純粹好像你剛才說齋，我原本都有風扇，我照寫話我有就算啦，咁咁唔再加啲新嘢，其實就即係到時啲工人有啲咩嘅唔舒服，又攢係搞到成個地盤嘅啫。你有啲咩實質嘅建議可以提出下？ 我覺得首先唔好將件事好似太科學化咁樣，因為有時科學化嘅時候就唔夠人性化處理件事，同埋唔夠彈性啦。所以我自己個建議都係始終就係話地盤一，佢可以參考勞工處發出嗰個警告；第二，佢要實際量度自己嗰個工作環境嗰個温度；第三就係、是增加多一啲嘅休息嘅時間，跟住就係鼓勵翻啲工友去唔舒服嘅時候要提出。最后如果真的需要的话，往立法的方向走的时候，一定要得到即大家再讨论，真的需要某些时间停工的时候是不会影响到工友的生计，同埋发展商应该释出他们，同埋业主应该释出他们能够给多宽松的工期，令到总承建商各样都不要因为这件事而受到太大压力，最后变相了保障唔到工友，咁以上就係我嘅建議啦。 好啊，唔該曬蕭士文嘅，蕭士文咧係工業商貿權益會總幹事。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C again. 今天我們再聽一首 Rupert Brooke 英國詩人，一個很早死、很靚仔的男詩人，28歲就過身了。他的一首詩叫做 Heaven, 天堂。這個天堂就不是人的天堂，是說當一條魚它在個水裡面自己游來游去，又不是很擔心飲食的時候，佢咧就喺度慢慢喺度谂啦，啊，究竟天堂会系点嘅？呢个世界系咪净系得我哋而家眼前呢一潭水咧？好有意思同好有趣嘅一首诗，佢话啦 ：Fish say they have the stream and pond, but is there anything beyond？ 留意押韵 ，pond and yond。呢度又有流水，又有小池啊，水池啦。But is there anything beyond？但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东西呢？佢话 ,And sure the reverent eye must see a purpose in liquidity. 喺呢啲液体里面 ,liquidity, 正常我哋喺商业世界就係流动性，资金嘅流动性啦。咁呢个 liquidity 呢就係一啲我哋嘅液体水里面呢 ,a purpose 一定呢係有佢一个好高深莫测嘅一个 purpose 嘅一个目的喺度，即係呢个世界里面。跟住佢话And somewhere beyond space and time is wetter water, slimier slime. 在其他一个空间里面一定会有更加湿的水和更加 slimy。就是在这个散里面总会有更加滑散散的散。OK? 可能在一些充满泥的泥池里面。这样。好了，我们下一集继续看这首诗。很有趣的一首诗。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各位听众大家好，是我又报告一下先，杨立门。依家继续咧酷热天气警告啊，出边嘅气温咧就30度，但如果咧我相信一大即系你万里无云嘅时候啊，跟住你又喺出边企喺度成个钟头啊，无论你等车又好，做紧嘢又好，其实真系几辛苦嘅，系嘛？咁啊，头先咧我哋都听过工业商王权益会啦，加埋咧建造业分包商联会都有讲嘅。其实依家面对啲工人嘅情况，根本上有阵时系冇得避嘅，系嘛？即系佢喺上边做紧嘢嘅时候，你落嚟就唔使搞噶啦。即係幾難搞係嘛？ 即係實行起上嚟唔係即係咁實際咯嚇，即係你一個鐘頭如果你真係黃嘅或者紅嘅，即係你15分鐘，然之後要休息45分鐘，即係如果嗰啲極重量嗰啲嚇，咁但係如果你真係灌開石屎啊，或者即係扎開鐵啊咁樣，即係你咁多人喺個工地嗰度，即係你要嗰個分包商點樣去即係去 指揮交通都幾難㗎、 啊。停咗跟住啊，佢休息緊，突然間突然間又落咗，咁、啊、你又即刻又開工啦咁樣，咁即係其實都幾混亂。 可能 能我哋唔識啫，我哋會唔會揾啲業界嘅人聽下先？ 係啊係啊， 我哋揾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黃平嘅，黃生你好。 主持人好， 系啊，我哋就系门外汉啦，都系问翻你先啦。咁啊，想问下你，我哋其实而家佢哋讲嗰个指引系咪真系比较难执行？而建造商会已经同你哋即系可能陆续咨询啦，内容系咪真系有啲修改，系会变咗实际啲咧？ 呢、這个就系嘅，因为建造商会嗰边咧都有联络过我，就征询我哋工会嘅意见，当然。睇好多具體嘅細節啲嘢咧，我未見到佢嘅條文啊。但係咧，我覺得喺有任何收據嘅建議都係好嘅消息嚟。 咁你覺得而家呢個制度即係行咗一排啦，咁你覺得邊一方面係一定要你覺得一定要改善嘅咧？ 唔係，因為咧喺5月15號啱啱推出啦。 係啊。 到今天咧，啱啱好就個半月， 個幾月啫。 個半月嘅情況咧，我哋行咗個半月，我哋睇咧就亂象咧又顯身，有好多問題，所以咧執行上邊咧係有啲困難嘅。 不如分享一下好嘛，黃生。 首先咧，即係最經典嘅就係山起山落啦，嗰一日。跟住咧，亦都係因為。你講搞新界咁大，就唔同啲區域，即係靠兩個檢測點咧嚟反映嗰個成個指數咧，唔係咁科學咯。即係有啲地方咧，就可能熱得好犀利，你都未反映得出嚟咁樣。 係， 依家天文台就主要利用雙魚河同京士柏啦，作為暑熱指數監測點。你覺得就唔夠啦，係嘛？ 我哋一路以嚟咧，我哋都覺得。你兩個點你要涵蓋1100平方公里就有啲困難。 頭先阿蕭善文就即係建議，其實每個工地都可以有自己嗰個温度嘅量度器，咁樣就跟隨個別嘅情況去即係採取行動嘅喎。呢個可唔可行咧？ 因為我哋工友咧自己有啲工友都有帶住嘅 check 嗰、那個。温度嘅儀器啦，佢 send 俾我睇咧，我哋呢邊咧，地表温度都達到50几度，五十幾度都已經好難頂啦，好熱下噶啦，所以咧呢、這個兩個監測點咧，仲唔係咁涵蓋保護到咁多地區嘅指數出嚟啦。 咁啊，幾多個點先夠咧？我即係都係好要好科學化先得喎呢樣嘢。 我呢個點當然啦，亦都要量力而為，睇住自己啲財力。當然點咧多，肯定係好事嚟噶。但係咧，亦都有問題喎。你唔同嘅點咧，到時嘅係咪應該做每個地盤自己嚟執生，咁樣去更加科學合理咧？ 咁啊，系啊！而家天文台報告天氣咧，都仲有公布埋嗰個體感温度嘅嚇，即係雖然而家係即係29度，但係體感温度咧係32度嘅喎，咁樣。咁你哋係咪覺得係咪即係要計埋你哋自己工人自己覺得個體感？我覺得而家係好熱喎，咁就有唔同嘅做法咧。 係出咧，工人自己感覺係最準誠啊嘛，因為佢自己嘅身體狀況自己知嘛。 咁但呢、這个即係嗰个监工又未必同意 㗎。係呀，同埋你剛才呢隱約听到你讲话50几度，係讲緊有陣时做緊嘢嗰个熱度係點樣嚟定呀嗰个度数。 因为呢你睇呢我哋嘅地表呢即係太阳呢由朝晒到几个钟之后呢佢嘅熱量呢你冇地方蒸发嘛。你喺个地下上面佢个熱系会供上嚟㗎。 係。 咁你哋系估计系嘛？即系估计可能会热到咁。 我哋自己要带仪器去读嘅。 咁你觉得如果系真系加多咗，譬如休息时间或者延长翻嗰个嘅午饭时间，系咪都系一个？ 我就听商会嗰边讲咧，佢就会增加我哋中午休息嘅时间， 咁 就时间休息长啲啦，等个工人咧就去。因为你中午老实讲天气最热，你即系12点到2点3点呢段时间系最热嘅。如果呢个时候可以等工人休息嘅时间长些少咧，呢个绝对系一件好事嚟嘅。 咁除咗可能嗰个休息时间延长咧，有冇啲咩实际你觉得做到会好啲咧？咁样 嗱，一个咧就休息时间要长啲啦，二来咧嘅个人嘅防晒装置啦。跟住啲充足啲水啦， 好啊， 跟住咧，如果 多谢晒，好，感谢晒黄生，六点前交通消息，唔该晒。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去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温思劳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西隧九龙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同埋上狮隧啦，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排到去伟业街近常月道。提一提大家啦，部分地区系落过雨，又或者系落紧雨啦，请你加倍小心驾驶，注意安全。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文你好。 你好。 是啊，又报一下天气先入面好吗？现在呢出面是30度啊，咁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好热啊。咁啊，唔知大家而家心情系点啦，系燥底啊定系都好平和呢咁样。点啊，杨立文你而家识笑喎。 热 咁即系你都 OK 啊。会燥啲㗎啦。 係咪、 不过而家我觉得香港人都懂得去点样去放松自己嘅，我觉得。由一开始又可以旅行啦，咁可以唔开心嘅时候又可以去第二度散下心啦，咁样我觉得都系好嘅。 系啦，如果有得有空余嘅时间、有少少闲钱去旅行就梗系好啦。咁、但系咧，如果仲系要胃口奔驰，即系仲系未知几时有假放，有阵时系都会有啲阿愁咁样嘅，即系啲愁愁咁样嘅，系啦。 同埋好多压力咯，当然仲 系啦。咁啊，香港咧，其实咧都成日都聽到有一個噶啦，我哋其實夠唔夠開心啊？定香港人成日都係好唔開心㗎咁樣啦。咁其實咧，和富社會企業啊，咁啊今年咧就做咗個家庭開心指數調查，咁啊發現咧香港家庭咧，你諗下而家社會叫做逐漸復常啦，但係家庭開心指數咧係三年嚟嘅新低喎。咁點解呢？咁當然啦，其實大家成日都聽到㗎啦，唔係有錢係特別開心嘅，咁就同錢係未必完全有直接關係嘅。咁包括咗影響到開心家庭開心指數呢，原來有幾個主要嘅個人快樂感啦，你個人快樂感你自己問下自己。你觉得你自己容唔容易快乐呢咁啦，家庭团结度，哇呢、這个好敏感，我觉得家庭咧精神健康等等，都系影响咧家庭开心指数嘅三大因素嚟嘅咁样。咁佢哋有个调查嘅，咁咧就系同呢个李金记家族基金啦，就委托东华学院团队就做嘅。喺今年咧4月3至17日期间，收集咗咧1356份网上问卷，了解下香港人嘅家庭快乐感啦、个人快乐感同埋咧家庭团结度、家庭健康状况同埋家庭抗逆力等等嘅。咁有一半嘅受访者咧就结咗婚嘅啦，亦有过半受访者咧系有仔女嘅咁样。咁大家听睇下，我哋当你自己嘅做紧调查，睇你感唔感觉到咯。调查结果就显示。若果10分为满分，今年咧家庭开心指数系6.57分，个人开心指数咧佢哋嘅结果调查结果咧就系6.28分，咁咧都系分别咧比旧年同期下跌嘅。咁、如果以年龄划分嘅话咧，19至24岁嘅受访者嘅家庭开心指数跌幅系最大嘅，咁、都估计到嘅，因为年青人其实有阵时最紧要就系有梦想啦、开心啦、觉得自己前景美好啦咁。咁19至20岁就系可能啱啱读紧书。 大學畢業啱啱出嚟，應該係比較多嘢諗嘅，係嘛？咁啊，佢哋呢一個年齡咧，嗰個開心指數跌幅係最大嘅，由舊年 6.91 分咧，就跌到今年嘅 6.09 分啊。咁所有年齡組別當中咧，只係有65歲或以上嘅受訪者錄得輕微嘅升幅嘅啫。可能會唔會年紀大咗，豁達咗啲，即係鬆容咗啲，諗法唔同啲咁樣啦。咁所以你諗下，如果我純粹諗下，你65歲嘅同個19至24歲講睇開啲啦。其實我哋比起以前咧個年代已經好咗好多噶。呢啲其實真係有陣時唔係咁容易溝通到啊，係嘛？咁雖然我估我哋而家聽緊我哋心機年齡層就什麼都有嘅，但係可能我自己嗰份工又係會成日接觸年青人，我會盡量學習聽佢哋講多啲。 係啊，嗱呢一個嘅研究咧都幾有趣嘅，因為咧好多人。第一個反應就會是咦，而家疫情過咗咯，疫情嗰幾年大家都好抑鬱啦，嚇，即係好悶啦，咩都冇得做咁。咁智慧嗰陣時嗰個嘅開心指數應該係最低噶，即係疫情過後之後應該大反彈噶啦。咁啊冇大反彈，不特止咧，仲係差過以前嘅。咁都有啲專家即係分析咧，就係話真係有一個疫情之後嘅後遺創傷後障礙症。 咁不如我哋聽專家講啦嘛。嗱，我哋電話旁邊咧有調查研究顧問啊，理工大學協理副校長石丹尼同我哋傾下嘅。石丹尼你好， 你哋好， 係啦，都唔好淨係靠我哋估啊。不如你嘅調查講下啦。其實有啲人真係可能會咁諗嘅，而家都復常啦，冇以前個經濟咁差啦，仲唔開心啦？有啲人可能會咁諗嘅。呢個調查發現係點樣嘅咧？ 嗱，我諗其實舉個好簡單嘅例啦，即係好似你話我即係啱啱經歷過創傷，其實你會唔會話創傷完咗之後即刻好翻冇事咧？其實唔會噶嘛。咁其實你個大流行之後咧，都係有呢個情況。咁所以我哋琴日都有講到咧，世界衛生組織咧都講到就喺疫情底下咧，其實全球是多了四分一的人呢是有这个焦虑和抑郁的。那我们的分析就是其实是一个大流行之后的压力后遗症啦，那所以这个要时间慢慢即去复原的。所以我觉得就不要有个误解或者有个假设，就是开翻关就慢慢即顺上大吉，其实不是这样啦。即我觉得其实要个时间去再處理翻一啲即係心理社交嘅問題咁樣咯。 會唔會係除咗心理社交嘅問題，即係我諗現實真係開始重新要面對各種嘅壓力同埋問題，要真係實在咁樣去處理，係會真係令到人嗰、那個所謂嗰個快樂指數亦都係會降翻低嘅咧？ 呢個肯定係啦。即係譬如如果我話係家庭父母有仔女讀書。其实你即刻要面对的就是他读书的压力啦。 是啊。 因为你网课的时候在家我控制到的嘛。 是。 你回学校我未必得。是。那做事都是的。譬如你疫情的时候可能你没事做嘛，因为疫情的嘛。 那 但现在你要面对就是咦我要找工了。那但是你发觉我那时候那些工呢好像又被人做晒啦。那现在我又要再转行啦。那其实都各家庭和个人很多适应的。所以我们这个研究我们希望带到一个信息，就是说其实如果公众或者是朋友即觉得是有情绪呢都要去处理的。 我想呢听下啲听众呢可以分享同埋分析下嘅。如果你有兴趣可以随时打电话嚟我哋一起倾过。电话係 1872311,1872311。石丹尼啊，咁你係专家啦。我真係想问下你，如果而家听緊我哋呢个节目嘅，佢可能就係话工已经有搵緊啦，又或者已经做緊啦，冇嘢做又话辛苦，有嘢做又话辛苦，咁每个人其实承受能力都真係唔同㗎嘛。咁你建议应该做啲咩先至可以希望将嗰个唔开心嘅情绪可以舒缓下呢？ 其实呢我哋今日都有讲到呢，好多时候我哋讲一个幸福嘅社会，咁而家特区政府都希望建构一个幸福嘅社会啦。其实我哋讲有三种资本嘅。咁第一种呢就係财政啦，财政资本即係你有钱，咁其实係重要嘅。咁全世界好多政府呢都做咗好多嘢㗎啦呢度。咁但係第二样嘢呢就係个人力资本。咁人力資本就唔係就係讀書㗎，即係你點樣去解決問題，或者簡單啲個人嗰個抗逆能力，咁呢一點都好重要。咁而最後一個就係個社會資本啦。咁我哋提到就係、是、你個家庭呢其實都係一個社會資本嘅好重要嘅泉源囉。咁所以如果你話啊而家係有啲人唔開心，咁其實自己可以開心啲嘅，家庭可以開心啲嘅，即係呢啲係其實睇我哋會唔會用到時間去做啦，我覺得係。 阿聖丹尼，我都想問一個同呢個有關嘅問題。你都係講話有幾個元素，就係即係同呢個家庭開心指數有關咧，就係、是、個人快樂啦、家庭團結度啦、家庭精神健康啦咁。咁我想問一問嗰個家庭團結度嗰度，會唔會係同即係最近嗰波嘅移民潮係會有關係嘅咧？令到啲人覺得啊，即係好多大家都要分散我屋企人咁樣，會唔會影響？ 我覺得呢個會係嘅。 嗯。 即係肯定有影響，同埋其實你就算冇諗移民，你可能身邊好多人移民，咁都會令到話你個家庭會唔會又傾下呢個問題，都要好多適應。咁我哋都睇到就係好多老人家，咁其實佢唔會移啦，咁但係啲仔女又可能會移咗，咁呢啲都會影響我個家庭團結。咁我自己睇法就其實個公眾都係要關注呢件事啦，即係嘅移民。冇乜緊要，即係都係個人嘅抉擇。咁、但係點樣去令到移得嚟個家庭仍然都係團結，即係仍然都係可以大家互相照應到咧？咁呢一點就好緊要啦。因為我哋都聽過好多社工講，就係譬如有啲年輕人去移民咁，咁、可能佢下個禮拜走，呢、這個禮拜先同啲老人家講。 係咯。 啊，咁譬如你我諗你都睇到有啲報道。寵物都是咁嘅， 係啊， 即係下個禮拜走，呢、這個禮拜先話唔要啦， 係啊， 即係你可以人道毀滅啦咁。咁、我諗呢啲咧，其實就可能處理得唔係太好啦。 石德尼，咁我都。可以分享一下嘅，咁你知啦，年青人啊嘛，系咪？佢哋有佢哋嘅做事作风，可能佢哋觉得我都唔想咁尾先话俾你听，不过我都好唔方便，各样或者有啲嘢未谂通。咁反而咧，有阵时我喺茶餐厅咧，有阵时我都会听下隔篱台倾啲咩。我发觉嗰啲中年同埋叫壮年啲啦，或者嗰啲成熟人士，佢哋而家互相帮忙多咗啊。譬如佢哋会讲系啦，我嗰个都已经突然间话走，不过唔紧要，有啲咩我有啲咩一个电话嚟，我嚟照顾你。反而会唔会同年纪嘅大家多啲倾下？即係當然就冇互相數自己啲仔女啦，因為佢哋決定佢哋都好難關啊嘛。會唔會你覺得我哋朋輩當中啊，中老年都可以做多少少嘢咧？ 呢個肯定係咯，社會資本嘅定義其實就係呢樣嘢啊嘛。即係你唔使用錢，但係其實人同人關係、人同人之間嗰個互相幫助，其實都好重要。咁政府而家提到關愛隊咧，其實都係好嘅。咁我都睇一睇呢條可唔可以再深化。 一阵间我哋再驳翻石丹尼啊！嗱，头先讲到关爱队都系好嘅，又或者咧互相差唔多年纪嘅互相支援下都系好嘅。因为其实喺呢几年里边咧，有啲人就系觉得我又出唔到街，好惨啦。因为我自己都唔俾啲老人家出街，尽量叫佢出少啲，其实就好惨嘅。我哋叫落去行下都好嘛。但系嗰阵就惊佢感染啊嘛。好啦，到依家复常啦，有嘢做嗰啲大家就都好忙。咁有冇办法？到好忙啦，跟住又听到真系咧附近好多后生嘅，其实有阵时佢哋唔系唔想早啲话俾你听嘅，可能佢哋都十五十六，都谂紧份工喺嗰边又搵唔搵到，可能都好多嘢担心紧。咁我都会有阵时会听到咧，就系、是、不如我哋自己守望相助，喺我哋搵翻守望相助嘅石丹尼先，石丹尼。 呢、這个十分好啊，守望相助。 系啊，你继续 讲。有同政府讲咧，其实呢样嘢系香港失落咗好多年噶啦。我觉得，因为你睇咧，特别你近期住中公屋啊。廉租嗰啲咧，其實家家户户都識噶、 嗯， 但係而家好多時咧就閂埋門，私樓就更加唔使講。 唔知隔離嗰個貴姓噶嘛？ 住十幾年一齊， 咁我覺得呢個其實係一啲社會資本，你唔使錢，如果你令到佢哋可以自己互相幫助咧，係十分之好嘅。咁所以我覺得喺而家呢個情況可以再做多啲咯。關愛隊咁其實都可以睇下可唔可以撥旺啲呢個火咁樣咯。 我仲想問一問呢，究竟家庭精神健康呢樣嘢係點樣量度嘅呢？ 家庭精神健康呢，好多時候我哋都會睇就係呢個家庭唔同嘅成員佢嗰個心理健康係點。咁即係舉個例子，就好似譬如家庭嗰個氣氛即係好冷漠啊，定係好温暖啊，咁其實呢個都係家庭精神健康嘅指標啦。 唔系，而家咧有阵时见到，即系我个仔都好细，但系如果你有阵时见到大啲嘅翻到嚟敲黑面，可能佢做嘢真系好攰，有阵时都唔敢问多佢两句噶嘛。咁呢啲会唔会叫做即系嗰个精神状况，大家个家庭嗰个凝聚力又唔够强啊？定系可以点好咧？因为有阵时大人都要学噶嘛。 爱嘅五种语言啊嘛。即系譬如佢翻嚟，即系敲个黑面，拍下佢膊头，今日好攰啊，或者斟杯水俾佢，咁呢啲咧，其實我覺得係可以做 亦都唔難會學到。咁但係當然而家即係學你話齋，年青人有佢自己嗰個方式嘅。譬如你同佢講食飯，佢唔會睬你嘅。你 WhatsApp 佢，佢會答你咯。咁我估你可能就要用一啲佢哋嘅方法。咁但係我又覺得咧，你又唔係完全就曬年青人，即係你都要俾佢知就係喂。其實人同人正常相處是怎樣呢、即是你不會說你在家我都要跟你 WhatsApp 聊天，那這個不太健康咯。咁大家要攞出嚟傾嘅，我覺得呢啲嘢。 嗯，嗱、啊，咁你又你提到即係關愛隊嗰個角色啦。咁關愛隊，我諗都做咗好多以前可能係民政處、家政黨，即係街坊領袖，即係幾樣嘢夾埋一齊，即係咁樣去做嘅。咁同埋嗰個倫理，頭先講即係守望相助，即係嗰個功能啦。咁你覺得幾樣嘢係點樣可以結合到一齊，可以令到即係啲居民係真係可以係開心啲咧？ 如果你讲关爱队，其实佢系有个功能咧，就要令到大家连结多啲噶嘛。你关心一啲有需要嘅人，咁但系当然你关爱队做唔晒嘅，即系你有几多人啫。咁其实最好我成日都话守望相助，即系你住喺隔篱嗰啲，即系譬如前排疫情，我哋见到有啲都几好嘅，就系话帮隔篱去买餸啊，即系有啲佢染咗疫啊，就多啲关心佢啊，剩嗰啲。咁我始终都觉得就系、呢个又系我哋成日讲狮子山精神啊嘛。咁你嗰阵时其实唔系好有钱，你廉租嗰啲即系家家户户都识噶、即系好多时我煮餸啊，分啲俾你食啊，即系之类嗰啲咁嘅嘢。咁我觉得呢啲我哋咪要攞翻出嚟去睇一睇。喺而家呢个时空底下，我哋点样可以多啲关爱咯？即系你关爱唔系讲嘅，有阵时你要。有行動嘛、 但是那次疫情就真的有個、大敵當前，大家都守望相助，這樣大家幫大家，那現在就天下太平了，沒事，那變成人又是不是去回以前、那個模式呢、大家互相不理睬那 些、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昨天都舉了個例子，就是你不要等到心臟病你才開始做運動、即是 你有個大敵當前，那你當然會大家即係互相幫助咁，咁呢個好自然咧，人都係咁。咁但係會唔會你話，就算我而家冇大敵幫前，我都慢慢調教，我去培養呢個精神咯。即係你同樣心理健康都係㗎，你唔好話我抑鬱，我先處理嗰個負面嘅情緒。我平時我點樣處理負面情緒啦？我係比較積極，即係去面對啊，定係好消極？咁呢啲正正，我覺得你喺個預防科學嗰度嚟講咧，其實就重要。咁呢個香港其實係做得唔夠嘅。咁我覺得我哋好多時都係醫病，但我哋冇去諗下點樣預防個病出現咯。 另外咧都有一個專有名詞想問你嘅，見你哋都有講叫大流行後的障礙啊。呢樣嘢可唔可以同我哋分析一下？同埋我如果我個人層面，我點樣發現？有陣時都要審視下自己係咪有一啲嘅狀況噶嘛？如果覺得自己都有呢啲情況，應該要點做呢？咁樣 好嗱，大流行嗰、那個障礙咧，其實就係喺個文獻裏面嘅，就提到一個所謂叫 post-pandemic stress disorder。咁啊，越嚟越多學者同埋一啲醫生都有提，佢話其實大流行完咗咧，就唔等於你啪個掣即刻啲嘢好翻曬。咁好多人呢其實係仲會有焦慮有抑鬱，咁我諗特別喺個大流行裏面，譬如死咗啲親人啊嗰啲啦，咁或者係自己中過 COVID， 咁但係而家個身體亦都唔係太好嗰啲，咁你變咗呢其實就要去面對返嗰個情緒嘅反應啦。咁我始終覺得就係話，如果你唔係好大問題，我都會鼓勵啲人呢，你試下去回顧下呢三年其實你點樣過。咁特別咧，睇翻多啲就啊，其實呢三年對我嚟講咧，可能都係一個挑戰，但係同樣一個都係成長嘅機會。 但係、可能你個人積極就得啫，有啲人即係唔想記翻啲唔開心嘢。 得嘅時候咧，咁你可能就要揾朋友傾啦。再唔係，你可能就要揾一啲專業人士去幫助，因為始終咧呢個都係同翻嗰個創傷後遺症嘅觀念一樣，就係、你有啲嘢係塞咗喺裏邊，你唔去清咧。其實佢一樣都會影響你，咁所以我即係 特別香港呢一兩個月都講好多心理健康啊、精神健康嗰啲，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一個好嘅時機，因為我自己睇就係、是、其實好多人個雖然話嗰、那個疫情過咗，但係都係唔開心嘅。 嗯 啊，咁你唔開心點樣去處理嗰啲情緒咧？ 係 係啊，咁呢個就要面對咯。 係，阿謝教授，你講咗好多都係即係個人層面，即係可以做到啲乜嘢啦。咁你覺得政府方面有關嘅當局有冇啲咩係可以做到去回應翻即係你呢個嘅即係報告？ 政府做咧，我覺得起碼兩個層面，第一個就係你喺個宣傳嗰度咧，都要去提一提翻啲市民。 嗯， 因為我全世界都係嘅，即係我去年去新加坡都係。法國同新加坡政府都係咁講，你好多時就派錢，就叫人打針，叫人戴口罩，咁嗰啲冇問題，因為你到死即係當時要死人啊嘛，咁你梗係做呢啲。咁但係你其實個病嚟講咧，基本上唔係淨係得嗰個生理噶嘛，你都有心理、有家庭，甚至有靈性添啊！啲人提到就係嗰個生命意義啊，即係你死咗係咩意思啊？嗰啲咁呢啲，我覺得其實政府應該反思去諗一諗就係、是。因為政府都話會其實反思自己去檢討翻呢件事，咁我覺得好多學者都講過，其實你面對一個大流行，其實基本上唔係淨係身體醫療個問題咯。 好啊，多謝曬你啊，謝教授， 係 感謝曬你。咁你石丹利咧、 okay. 就係今次調查嘅研究顧問啊，咁就係理工大學協理副校長。咁我哋聽一聽新聞先啦，新聞翻嚟咧，我哋繼續有自由風，自由風歡迎市民打電話嚟發表意見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 系。 你平时出唔出街食饭噶？ 有噶。 系嘛？ 嗯。 咁食唔晒，打唔打包噶？ 都一定打包 過，我冇夾過噶，真係即刻問佢。咁你打包有陣時候會唔會嗰類裏邊梗有啲嘢係唔係所有嘢都可以分解到噶嘛？咁有陣時候會唔會我頭先即刻就諗啦？如果我要打包啲飲品啊，咁你一定通常啦，唔好一定啦，通常都會用紙杯好味。咁你紙杯上邊嗰個膠嚟嘅， 係啊， 膠唔到喎咁樣。 係啊，咁冇辦法。但係好多即係餐廳食肆咧都開始用一啲即係似乎個樣好似係紙咁樣嘅容器。咁但系咧，原来我后屘发觉咧，原来啲纸啲容器咧都倒咗一层嘅胶喺面嘅， 同埋 因为你如果纯纸咧，佢就好易会渗出嚟嘅。 仲有咧，其实我觉得而家啲餐厅嗰啲侍应啊哥哥咧，佢哋好细心噶。你有冇留意到有阵时饮冻嘢，有阵时我忍唔住，即系譬如今日我继续报告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30度，你谂下七点几嘅咯，都30度，好热。咁有阵时咧，我饮冻嘢啦，忍唔住，咁佢而家唔系有阵时嗰啲饮管系纸嘅，其实饮。两下咧，佢就已经 可以霉晒， 佢跟住就会行埋嚟，再俾多支嚟咁样咧。咁其实我唔知咁样系咪叫做环保，我其实都有阵时都有少少惊咁啦。咁点解开展呢个话题呢？因为政府咧，其实就今年咧就向咗立法会提交咗2023年产品环保责任括弧修订条例草案噶啦。咁就会咧分两个阶段咧管制即弃胶餐具同埋其他咧塑胶产品嘅，同埋提出咧禁止制造咧氧化式可分解塑胶产品。咁政府。就建議咧喺草案咧獲得立法會通過之後6个月咧就會開始實施噶啦，預料最快今年年底或者出年年初就會有第一階段嘅管制，咁跟住咧就會去到第二階段啊等等。咁咧講下呢個分階段管制啦，九類即棄嘅膠餐具啊，聽下你覺得自己會唔會有機會咧？其實有陣時都會用到嘅。首階段會禁止銷售同埋向外賣顧客提供發泡膠嘅餐具啦。大件事啦，梗会有嘅，因为我有阵时买外卖斩料嗰对发泡胶餐具嚟噶嘛，那个盒系咪？同埋其他咧体积细小而回收困难啊，或者已经成熟替代品嘅即弃胶餐具，即系话我自己解读咧就系、是，其实你可以有好多嘢可以。替代到嗰啲即棄膠餐具噶，系咪？包括咗飲品同埋攪拌棒。另外， 飲管 啊，系啦，飲管系啦，唔好意思，同埋攪拌棒。另外咧，亦都禁止咧向堂食顧客再提供咧即棄嘅膠杯。杯蓋、膠食物容器等等，而第二階段咧就會全面落實曬所有相關嘅管制噶啦。聽落夠唔夠環保啊？ 哇！呢個真係做得好都幾快下，我覺得嗱，我唔知佢第二階段係幾時啦咁但係咧就佢嗰個禁嗰個範圍咧都幾闊下嘅，因為你睇翻即係歐洲啊，甚至美國咧或者日本咧，即係佢嗰個禁止嗰個範圍咧，似乎都未有即係香港咁即係咁廣闊嘅，即係我覺得嚇。咁所以即係我諗大家都可以傾一傾啦，即係究竟係咪真係要咩都要禁曬咧咁樣？因為有啲嘢咧係真係未必有啲物料啊，或者有某一種嘅即係餐具咧，或者包裝器咧係冇，暫時係冇一啲真係替代品係可以替代到嘅。 系咁啊！香港工业总会都有啲意见嘅，咁就已经向咗立法会提交咗意见书，咁啊促请当局咧就禁止食肆提供即弃塑胶餐具咧，俾啲短期资助佢。听落去觉得吓，点解要资助你啊？咁原因咧，佢哋就话，因为好多食肆咧依家仲未揾到啲符合环保规格嘅餐具代替品啊。咁就喺新例实施之后，订立最少三个月嘅缓冲期，咁咧至少就可以令到个业界希望可以有一啲嘅空间啦，系嘛？即系你好似。你話齋，如果咁快就要大家以後呢類型嘅替代品未係完全個成本，因為都貴啲噶嘛，係咪？咁所以啲食肆就覺得可唔可以幫下手啊？可唔可以咁咧？咁不如我哋直情揾佢哋傾下啦，好唔好啊？咁由香港工業總會常務副主席阿林世豪嘅，林生你好。 你好，你好， 系啦，嗱，辛苦你，但系我要代表小市民都要讲下啦。可能有啲人喂生意，你成本你自己计，仲要政府俾啲短期资助你，你哋困难在咩先？ 啊，老实讲，而家调翻你而家你问紧我噶嘛，系嘛？ 冇错，冇错。 系，因为而家其实香港由新冠之后咧 ，COVID 之后咧，而家啱啱嗰个社会先 recover， 你见到我哋而家八点九点已经其实个街道冇乜人噶啦，咁有好多店铺食肆咧，其实都系而家系好辛苦嘅。咁如果呢个时间嚟要去增加咁多成本，去做呢樣嘢呢，其實係有一個好大嘅壓力。但係嗱，我要講聲先，就係話香港工業總會呢係絕對贊成環保。有好多嘢呢，譬如好似話刀叉飲管呢，其實有好多而家有好多供應商可以供應到，而個價錢亦都係合理嘅。我哋好贊成而家即刻去做。我哋有個問題，就係話而家嗰啲餐具呢，嗰啲好似話杯同埋碗或者杯蓋同埋碗蓋咧，其實如果你上政府網頁咧，都係得兩個供應商，而個價錢咧差唔多係貴咗100%嘅。咁如果喺呢個時間去做咧，咁其實係唔係增加我哋嘅，尤其是啲小店鋪嘅壓力咧？咁係唔係頭先我聽見你講就係個緩衝期，係咪可以做啲呢啲咁嘅幫一幫我哋啲食肆咧？我哋係有呢、這個concern 啫。 係，咁因此你即係我留意到你哋個建議，其中一樣咧都係話不如等待，即係譬如話杯蓋啊、食物容器啊、容器植物容器蓋啊等等呢啲嘅用具，等到有一種新嘅物料係比較平啲嘅，即係嗰啲餐廳亦都能夠可以負擔得到嘅呢一種嘅物料，等到嗰陣時啦，成熟啦，佢先至係去即係實施，即係禁曬呢啲咁樣嘅即係塑膠嘅用品，係咪你哋有個咁樣嘅建議係咪？ 系啊，杨生嗱，目前你谂下，香港其实而家将会讲嗰条法例咧，系全世界最犀利 嘅 法例，系会最严厉噶啦。你谂下系国内啦、欧盟啦、英国啦，其实都系禁快布胶， 系。 反而加拿大咧就唔系禁快布胶，净系禁 PVC。咁我哋所有而家用紧所有防水嘅杯同埋碗咧。其實喺裏面嗱，快布膠我哋唔用得啦，一開始已經唔用得啦，無論係堂食或者係外賣。但係喺個杯裏面或者個碗裏面咧，如果立咗一層膠嗰啲咧，都唔用得。好啦，咁你諗下，如果去嗰啲小店嘅，譬如好似話你去，大家好似中意食咖喱魚蛋或者食燒賣嘅，豉油辣油加唔加 ？OK， 豉油辣油嘅，如果你加嘅，咁你會唔會漏啊？咁你漏到落去成身都系嘅，咁你估仲会唔会有人买咧？咁另外仲有嗰次汤啊，即系其实呢个而家暂时嗰个 solution， 譬如好似话就算系话嗰两个供应商嘅 solution， 系唔系可以摆得好耐？嗱，而家目前用紧胶嘅，其实可以摆得好耐嘅。 O K， 咁所以咧，我哋话系唔系有第二个 solution 咧？嗱，例如而家，比如好似话环保署去推咗，而家绿在区推得好好啊。 嗯， 佢个五号胶其实佢可以回收嘅。 系。 咁但系今次我用五号胶咧，其实都唔俾食肆用。 哦。 咁系唔系如果有个缓冲期嘅，我俾你用翻五号胶？其实因为香港已经有个回收机制喺度噶。 系。 咁系唔系会可以帮到食肆？而五号胶做出嚟嘅产品？其实而家香港都有好多嘅，咁我哋只係有建议有啲呢啲咁嘢可以再做好啲，我哋係绝对赞成环保嘅，但係呢几日咁热你都知道係有全球暖化嘅问题啦。 係嗱，咁呢啲可以替代嘅物料而家得嗰两个供应商啦，咁呢两个供应商系咪都系本地嘅制造商，亦或系外国嘅制造商嚟嘅？ 啊！呢兩個供應商咧，其實就喺環保署嗰、那個網頁，大家揾到嘅。我哋啱啱今朝啲同事先要再揾過，因為我哋出嗰、那個那個 paper 咧，就係、是、六月頭嘅。咁到整個六月嚟講咧，都係得兩個。香港人好聰明嘅，如果有第二度外國而家個價錢係啱，或者係有個替代品咧，就一定會係送咗嚟香港再嚟做 trading， 因為冇嚟得兩個啫嘛。你睇下其他啲杯壺刀叉。絕筒全部已經係有曬，唔單止係得兩個供應商 如果而家得兩個供應商咧，個成本增加有冇計過幾多少？到頭先你講就直情一倍啦，係咪直情個成本度會增加一倍，定係點樣？ 我哋聽我哋啲會員去講咧，就差唔多增加咗一倍噶。咁但係一倍而亦都係唔係即係膠你 develop 咗膠出嚟呢，其實佢係有佢個用途嘅。咁但係就話我哋整個系統可唔可以去回收，例如好似去日本啊，我要離身先，我公司旗下係有一間做環保膠袋嘅廠嘅，但係就同今次條例係完全冇關係。OK， 咁我要先離身先。 嗱、 譬如好似去日本呢，嗰啲佢係唔需要你做環保膠袋。点解咧？佢系因为佢个回收机制做得好，佢仲反而话你啲环保胶袋去到咧，我都唔知道你回收咗之后系点样样。好似佢写得好做得好嘅咧，好嗰啲市民系好着意地去将嗰啲回收胶袋去分开唔同嘅地方胶袋，同埋政府系资助有好多环保嘅回收厂去做嘅，呢样嘢系做得好好嘅。佢反而佢仲話我唔需要你啲要降解嘅物料，咁所以話其實環保我哋大家個全香港人或者全地球人都好着重去環保嘅，但係點樣去做呢？我哋係咪做到全世界最嚴嘅法例嘅地方呢？有好多嗱，譬如好多而家你去到，我當然我哋有第一期同第二期啦。第一期係堂食，第二期係外賣。但係我哋中間有好多灰色地帶，喺嗰個法例係冇寫清楚。例如便利店企喺度食，我算係堂食定外賣啦。佢有啲好似話賣湯嘅店，咁佢又有張台喺度，又俾你喺度食下嘢。 好似戲院啊，啲都係 啊。戲院又係，咁另外仲有就喺會展裏面嗰啲我哋叫 pop up store 嗰啲臨時店咧，你點可能揾到人洗？即係去做展覽，你冇可能揾到人洗嘢噶嘛。咁你揾唔到人洗嘢，咁你嗰啲你嗰啲試飲啊、試食嗰啲又點樣樣咧？咁其實係有，因為膠已經入咗去我哋嗰個人生裏面噶啦。如果慢慢要出嚟咧，真係要諗清楚，即係唔好即係一次過，咩都要做曬啊咁樣做，反而係聽翻。真係業界嘅人去講，其實佢有咩難處？我同咁多個會員去講過咧，其實佢哋個個都好支持環保嘅，但係就係話有冇第二個 alternative 嘅 林世雄 嘅， 我又想請教下你啦。其實咧有啲環保組織做嗰啲考察嘅，近近地我哋台灣，其實佢哋便利店咧旗下有440間門市啊。當然嗱，佢哋咁做唔抵，我哋要咁做。不過想聽下你意見啫。嗱，佢哋台灣啲便利店咧旗下有440間門市，就推行嗰啲重用杯計劃，咁啊遠超過佢哋當地法例嘅5%嘅規定嘅。咁就佢哋嘅歸還率咧要達到95%嘅。呢類嘢係咪其實同公眾教育又有關咧？你喺香港用重用杯咁样，系咪听落去？你觉得有冇得参考一下咧？呢类型嘅即系方法。 嗱，台湾同香港嘅最大唔同就系铺租嘅问题。其实如果你喺香港，你啲小店都好咧，我可能我啲杯碗碟，我可以，你话我可以搵人去洗得噶，但系搵人去洗，你摆喺你个铺头里边，唔系两套三套，系差唔多要7套碗碟嘅。 因為你要拎去洗要一個時間佢先可以回返嗰啲杯碗碟返嚟俾你。香港有冇咁嘅位置？台灣呢，其實你見到啲便利店呢那個大細呢係大過香港嘅。咁佢哋亦都要多一套嘅多幾套嘅杯碗碟先至可以做到呢、這個你去拎去洗之後再返轉頭。但香港啲便利店你見到那個大細其實容唔容許咁樣去做到呢？同埋頭先你講台灣嘅便利店，你話試咗400間，但係最大嘅台灣便利店咧，差唔多有成8000間喺度嘅。咁以佢哋嚟講，其實都係一個好細嘅數目。 所以如果咁講嘅話，我哋見你都有交咗啲意見書俾立法會噶嘛？仲有啲咩你覺得實際佢哋可以俾啲緩衝你會好啲咧？你哋嘅意見仲有啲咩可以俾大家聽下？ 其實我哋希望咧，政府都可以幫到而家嗰啲食肆啦。例如，譬如好似有個緩衝期啦，係咪可以有個緩衝期，令到我哋可以去等個市場上面係多好多多好多嘅替代品先至可以轉啦。例如，好似五號膠，我哋可唔可以容許翻五號膠啊？例如另外就係話，我哋啲食肆嘅可唔可以政府更加有資助去做呢樣嘢？其實你見到咧，而家香港好靜嘅，食肆係真係都幾慘下嘅。咁可以睇下睇詢下民情啦。 好啊，唔該曬你，林世豪。 唔該曬你。 咁啊，林世豪咧就係香港工業總會常務副主席嘅。 各位選手各就位。 On your mark。 預備。 各就各位。 Get set。 預備。 Go。 各位初哥，一齐起步学做运动啦！电视节目《运动教室31》第二季，每集深入浅出介绍不同运动入门知识，教你游戏规则、基本技巧同所需设备，等你轻松试玩。 今集介绍柔道同场地单车。 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大家好，我是香港精神健康促进会主席陈仲谋医生。对于情绪病患者，我们要多些鼓励他们参加支援小组，接触其他同路人，互相扶持。治疗抑郁症和焦虑症可以用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和社交治疗，尽早医治和勇于面对，绝对可以康复的。 精灵一点，和你关心身心健康多一点。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 是。 如果你在香港咧，平时你去放，即系其实你都好多假啦，系嘛？你已经自由身身份啊嘛，系咪？你平时去喺边度玩噶？除咗去下即系商场啊，会唔会去下啲古物古迹度打下卡、影下相咁咧？同你嘅另一半 都会有噶，因为香港其实好多古迹噶，咁政府亦都过去嗰几年都活化咗唔少啦，吓咁所以你好易可以揾到一啲真系值得打卡嘅地方嘅，吓咁其实如果好。很多遊客咧，尤其是內地遊客咧嚟香港咧，都未必去你啲商場啊買首飾名錶噶啦，而家多數都會睇下香港特色嘅文化歷史啊咁樣。 係，但係最近咧都有即係立法會議員就關注我哋香港部分古蹟靚啊靚啦，但係都唔對外開放嘅，咁啊都有問到相關嘅政府啦，即係問究竟其實。咩情況下先至會開放㗎咁樣啦？咁其實而家咧，直至到我哋今年嘅六月啊，我哋總共咧有276項係政府擁有嘅建築係獲評為一級、二級或者三級歷史建築嘅。而政府擁有嘅法定古蹟有成70項，其實打卡嘅地方都應該多嘅喎。不過問題就係佢開唔開放啊嘛，係咪？即係呢個都值得關注嘅。 是啊，咁但係開唔開放都有好多嘅因素要考慮嘅，即係佢都要時間去整理啦，去重新活化啦，咁亦都要睇返個私隱嘅問題啦，同埋有啲政府嘅地方呢都仲係用緊嘅，咁都係有一個即係操作緊嘅需要，咁所以嗰啲人唔可以開放，咁所以開放得嘅呢都應該盡政府都盡量開放嘅。 係咁，因為咧，譬如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啊，姚柏良咧，咁都有講嘅，即係譬如有一啲嘅地方嗱，你中唔中意一件事？但係嗰啲有啲人真係好中意噶嘛，譬如高街鬼屋嗰度，即係唔係叫其實高街啦嗰度啦，係咪嗰個建築咧？佢就覺得其實都應該有啲人中意嘅，可以向公眾開放下，作為旅遊景點啊，俾啲人去打下卡啊咁，同埋就亦都建議政府應該設一個機制，俾佢哋咧業界可以同政府商討下，開放政府擁有嘅歷史建築同埋古蹟嘅事。聽落去就好似都幾有意思，但如果根據你所講嘅就係唔係下下都可以開放到嘅係嘛？係 咯，係。但係你頭先講即係高街嗰個咧，即係我係好近我屋企嘅，我都覺得其實點解成日都唔俾人入去行嘅咧？咁呢個咧好多時我哋都會有呢啲咁樣嘅疑問嘅，因為政府有內部有好多嘅問題咧，佢你都未必知道佢咩問題，佢都唔會講俾你聽係咩問題。 你都知啲嘅，你以前都做過嘅，不過今時唔同啦嘛，係咪？咁所以我哋一陣間咧可以聽完新聞之後就可以詳細傾下。究竟依家我哋香港嗰啲好值得去打下卡啊，好值得人哋去了解一下嘅多啲，点解唔可以对外开放呢？如果对外开放有啲咩要考虑呢？咁样咁一阵间呢市民大众有兴趣呢可以打嚟 1872311,1872311 呢同我哋傾下嘅，咁就听下建筑文物保护师学会同我哋一起审视下有啲咩我哋可以珍惜啦，好唔好？转头返嚟呢继续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香港书展下个月19-25日在湾仔会展举行，是全面通关后首次举行的书展。贸发局预计会有超过800,000人次进场。今年成人票价加到30元。贸发局话通胀同最低工资调升加价属正常。贸发局亦强调不会审查书籍，但希望参展商守法。书展现场不设实体门票销售。今年年度主题作家将会聚焦9位作家的精选书目同珍贵藏品。书展同期设有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政府新一季将会招标出售2幅住宅用地，分别位于启德邻近信皇台站和东涌，预料可以提供大约1740个私人住宅单位。其中启德用地的买地条款将会加入要求兴建175米长的地下街，亦都需要兴建大约8100平方米的社福设施。对于近期卖地曾经出现流标，怎样评估市场反应？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重申，政府卖地首要照顾经济和房屋用地需要，不会纯粹视乎市场估算。零售管理协会将会7-8月期间举办开心购物节，联同近150个品牌，共约6000间零售商铺，向市民和旅客提供折扣购物、减价或者贈品以及免費禮品等。協會表示，獎賞價值大約15億，免費禮品包括100萬張免費 5G 漫遊卡、超過1000份超市現金券等。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邱安兒話：希望透過活動凝聚零售業界力量，為社會轉入正能量，配合當局的活動，鞏固本港經濟復甦勢頭。英国上诉法院裁定政府将非法移民安置到非洲国家卢旺达是非法，被视为是对首相辛伟成打击偷渡潮的重大打击。由3名法官组成的上诉庭中，有2人认为卢旺达不是安全的第三国，意味寻求庇护的人可能会被遣返回国，然后面临被迫害和不人道的待遇。卢旺达政府发言人回应话，不同意英国法院的裁决，强调卢旺达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对待难民的方式亦得到联合国难民署和其他国际机构认可。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至下星期初，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而家嘅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车龙只去到湾仔运动场，不过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略为多车，排队中环广场对开。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只是桥面灯位需要排队，而控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比较多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对出略为繁忙一些。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那段是比较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果栏，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温思劳街。另外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口比较挤塞，龙尾是接近尖沙咀中心。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这一段还是稍微繁忙一些，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还有些车龙排到近兆安苑，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去十八乡交汇处的支路车多缓慢，车龙是排到去朗天路。一些封路安排方面，提一提大家，湾仔的马斯道将会有道路工程，由今晚的10点至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介乎告士打道和谢飞道的这段马斯道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为了配合星期六早上的升旗仪式，由今晚的午夜开始直至到星期六的中午12点，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及湾仔绕道隧道通去博览道的支路，介乎中环及湾仔绕道隧道湾仔出口、出入口和菲林明道的龙和道东行线是会封闭。驾驶朋友经过以上这些路段，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了。部分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的，车站的位置或者会有变动，乘客请留意营办商的通告。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以及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 警戒三叉戟其实并不是表面咁一团和气。崔铁军有主见，徐国柱有脾气，潘江海有口才，每次碰头总是矛盾不断，火花四溅，但每到关键时刻又默契十足。专业就是三个人最大的共同点。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作为法律导师，许宇大律师在模拟法庭遇到学生最常问的问题是什么？ 我有时见到律师盘问证人的时候，是可能 个语气会很重的，恶的，我是不是都应该要这样？是不是真的行来行去？那很明显不是啦。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有怀疑这件事。 想听更多他们的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好，杨立门啊， 系 今日星期四，听日星期五，跟住星期六就七一放假，大部分人。系啦，好多人都仲系紧守岗位要翻工噶嘛，咁好多人礼拜六日咧，通常都会如果留喺香港啦，咁佢哋都会周围打下卡噶嘛。咁头先我都有问下你，你先就话你高街嗰度嗰个旧嘅精神病院好近你屋企噶嘛。咁有啲人咧，其实就算啲古迹未开咧，都会嗱，当然唔应该嘅。有啲就会我见到有阵时喺嗰啲 Facebook 度咧，有啲人就会鼠入去某啲地方，其实好危险噶，我觉得系咪？因为嗰个楼宇你唔知佢嗰、那个。狀況係點噶嘛？咁所以如果咁多而家好多無論年青人啦、成熟嘅人士啦，都好中意周圍去感受下香港好多唔同嘅古蹟嘅，會唔會直情不如逐步慢慢開放？當然又涉及人力物力啦。咁會唔會好啲咧？你覺得？ 我見到政府係有個咁樣嘅計劃嘅，即係發現到啲古蹟或者一路已經係將佢列咗為一二三即係種嘅古蹟噶啦咁。咁咧都係可以嘅程度之下咧，都係開放嘅。譬如話嗰、那個喺深水埗嗰、那個即係配水庫，即係發現到嗰啲羅馬柱嗰啲咧，咁啊話都係今年年尾咧都。做一啲必要嘅工程之後咧，都會向公眾開放嘅。咁大家可能要等一等。 係啦，但係夠唔夠咧？仲有啲咩可以做下咧？嗱，市民大眾，如果你有邊啲地方你都想去，但係你又覺得佢長期都好似未開放到，或者有啲咩經驗咧，你都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傾下嘅。不如我哋揾啲專業人士傾下好嘛？我哋嘅電話旁邊咧就係香港生態旅遊專業培訓公司嘅創辦人李以強嘅，你好。 你好啊， 系啊，咁啊，头先我哋都有讲嗱，头先咧，阿杨立门就讲过主教山，系啦，你又觉得我哋依家咧有啲乜嘢嘅古迹其实系未被善用嘅咧？ 其实咧，香港咧有好多古迹嘅，即系周围遍布喺即系市区啊、新界地方嘅，咁就我自己就本身就即系比较中意去揾一啲比较郊区嘅或者啲乡村嘅古迹嘅吓，咁所以咧嗰边咧。就會發覺咧，其實咧好多被立為法定古蹟嘅建築物咧，其實咧佢只係將佢個外殼咧保護咗落嚟，但係咧嗰個內涵啊，或者個護理啊，或者其實個推廣咧，其實就欠缺持續咯嚇。咁所以其實係好可惜嘅，因為呢啲嘅古蹟咧，其實往往都有多個故事啊，同埋其實是有佢以前一啲嘅歷史嘅作用嘅，咁但往往都被忽略咯。 例如邊啲可唔可以舉啲例俾我哋聽一聽啊？即係嗰啲新界嗰啲古蹟啊。 好啊，好似喺和坑村有個鏡蓉書屋啦，因為咧喺清朝嘅時候咧，這個鏡蓉書屋咧，其實就係當時嘅名校嚟嘅，嗰陣時咧，元朗嘅有錢人咧係騎馬過嚟翻學嘅嚇，咁、就呢一、這個鏡蓉書屋咧，亦都係和坑理事咧，即係佢哋即係產生好多即係有功名嘅學生出咗嚟嘅，咁又好似長山古寺啦嚇，咁呢一個古寺咧，其實有一個庵堂變成一個佛堂。系啦，咁呢啲嘅過程入面咧，亦都係好多嘅故事，同埋咧，長山古寺咧，其實就係以前咧，即係上京赴考啊，或者咧，由呢一個即係而家蛇口嗰邊啦，嚇南投去鹽田嗰邊梅關嗰邊咧，係一個必經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嗰度係一個即係俾人哋一中途歇息嘅地方，甚至係借宿一宵嘅地方。係 啊，李生，即 係故事咧， 係即係李生，其實 呢啲故事啊，其實好好聽㗎。 係，即係話其實呢啲古蹟咧，其實都係好好彩都係保存咗落嚟，即係我哋而家不都會今日都會見到嘅。只不過你個重點個意思就係話。我哋唔識得點樣去盡量捉到鹿，又唔識得脱角啦，係嘛？即係亦都唔識得去點樣宣傳佢啊，或者將嗰啲背後嘅故事帶出去俾即係遊客或者市民聽，係嘛？咁你嘅建議俾政府係點咧？ 嗱，因為咧，其實呢啲嘅景點咧，比較咧，即係分布比較散啊。係啊，咁如果你可以將呢啲景點咧，將佢串連成一條路線，其實有啲路有啲位咧。其實可能你可以咧透過坐一程車啦，去到一點之後咧欣賞完咧，你再步行遠少少咧，其實咧可能可以去到即係嗰個沙頭角抗戰紀念館係啦，咁你亦都再行多遠少少咧，去到南涌去欣賞下以前啲灰窑嘅遺跡。 嗯， 系啦，咁甚至可以欣赏埋个观音庙，再欣赏埋啲自然生态，因为嗰度咧有鹭鸟天堂之称嘅亚洲。咁呢啲嘅你将喺度串连一个成半日嘅路线咧。其实是很丰富的。 嗯，李生，我都想请教呢，因为现在我们有人时上啲社交媒体呢，都好多有心人自发又会搞下好似呢啲导赏团啦。亦都有啲即係社企啊，又或者啲私人公司呢，佢哋有啲本身真係有读呢啲课程嘅创办人。咁佢哋呢都会搞一啲呢啲导赏团嘅。但係你觉得现在我哋香港呢真係嘅导赏员或者搞呢啲导赏团，佢哋嘅知识面够唔够呢？还是其实都係当打卡为多？你觉得点样可以改善到又推广得好啲？ 因为现在呢，政府啦或者旅游事务处啦，推广的咁主要都是可能一些比较热门的路线啦，如果乡村啲嘅哦，嚟嚟去去都系平山文物径啊、龙日头文物径啊，或者就是哦中环的孙中山史迹径啊咁样。嗱，咁即係大家咧就可能會對呢啲咧會好熟悉啊，朗朗上口啦，甚至即係新界五大家族啊，大家都好熟悉啦。咁但係除咗呢啲之外咧，就大家對其他嘅歷史建築啊，或者其他嘅更加有趣嘅故事咧，其實咧就忽略咗啦。甚至我哋其實咧只係講一佢哋嘅好表面嘅文化，但我哋就冇話令佢有一個深刻啲嘅體驗。系啦，即系因为可能我哋都系经过人哋嘅祠堂啊，咁啊讲几句啊，咁但系我哋有冇尝试啊？即系体验下当地啊，例如系客家嘅茶果啊，或者有冇机会去试下，即系同我哋去倾下，甚至学几句客家话啊，咁样去多啲去了解佢哋嘅生活习惯啊，咁呢啲嘅呢啲嘅导赏员咧就非常唔够啦。 嗯，咁啊，李生，你哋。見到有咁富有即係發展空間嘅一啲嘅名勝或者古蹟咧，咁你哋有冇考慮同政府嘅譬如話旅遊事務處啊，或者係旅發局啊咁樣合作，係去開發呢啲新嘅路線？頭先你所講嗰啲路線，真係個個都耳熟能詳噶啦，已經嚇。咁但係呢啲反而係有啲新嘅賣點喎。你頭先講嗰幾個串連咗一個新嘅即係旅遊徑咁樣。咁其實係咪都可以係做一啲新嘅推廣咧？呢方面即係你哋個團體 冇錯嘅嚇。嗱，其實政府咧都想推綠色旅遊。咁佢都鼓励你去郊野公园啊，去即系即系总之乜鬼嘢咧，你都系哄你去郊野公园咧，打个卡，食餐饭又好，咁样咧就叫做生态旅游啊，或者叫绿色旅游。咁但系咧，始终咧，呢一个就系因为好多时系政府推动啦，甚至包括系政府资助嘅。嘅活動咧，其實旅行團佢嘅目的唔係去幫你推廣個生態旅遊嘅本身嗰個意義嘅，即係環境保育嘅意義，而係佢哋純粹就可能就係點樣去賺咗你夠錢就算噶啦。咁所以其實你會見到，即係其實中間呢一個即係今次疫情之間咧推廣呢個綠色旅遊咧，其實咧好多嘅旅行社咧其實係中飽私囊嘅，其實係真係冇做到，即係可能就算。政府的原意是好意咧，係想推廣多啲市民接觸綠色旅遊，係啦，去郊區啊，咁但係咧個原意係做唔到嘅。 嗯，咁亦都有啲立法會議員就話咧，依家政府其實有啲網站都會介紹下歷史文物嘅，但係好多時只係得啲文字資料啊，咁就唔係好夠嘅。咁你覺得政府可以做到啲咩先至可以又豐富到啲資料啦？就算真係帶導賞嘅，佢本身唔係好熟，都至少唔使就咁即係淨係打卡影個外貌啊嘛。你覺得政府仲可以做啲乜嘢咧？ 我諗其實咧，真係要長期嘅推廣嘅，係啦。首先要搣甩咗一個心態，就係話咧，一啲嘅鄉郊旅遊咧，其實個經濟得益係低嘅，因為曾經係同即係可能當時旅發局啊咁樣咧，佢哋就會認為咧呢啲嘅鄉間嘅旅遊咧，其實咧佢係經濟得益係好低嘅，所以佢哋其實就唔想帶遊客咧去呢啲地方。包括就因為啲地方嘅設施，例如洗手間啊、碼頭啊，甚至載人嘅乘客嘅船隻啊，嗰、個設備咧都未去到即係接待遊客嘅級別嘅。當然佢部分嘅理由係 正啱嘅。咁但係其實如果你要做一個綠色旅遊，或者我哋想多元化地去發展旅遊嘅話咧，係唔應該淨係即係依賴哦，係主題公園啊，仲講緊我哋嘅美食之都啊、購物天堂啊呢幾個即係呢啲範疇啦，而係點樣係透過去即係將而家呢啲嘅配套咧做好咧，而鼓勵多啲旅客係多啲嚟體驗我哋獨特嘅文化，同埋再改善咗鄉間嘅即係嗰啲本地人咧，佢哋去點樣去加強或者係佢哋嘅經營，而令到個遊客有好啲嘅體驗，即係肯花更加多嘅錢咧。在他 們那裡，多謝 你的意見， 所以 我想這個都是要一個政策配合的。 好，謝謝你。謝謝李義強就是香港生態旅遊專業培訓公司的創辦人，不如我們聽聽聽眾的聲音好嗎？有陳女士的，陳女士你好。 是你好啊。 是啊，聽聽你的意見。 是，那我本身自己都是一個古蹟文化研究的，即是的建築文物師來的。 嗯。 其實我自己都有參與去保育的工作，還有做很多的即叫做社區參與的活動。 嗯。 其實我覺得很多保育機構或者是保育做一些活動的時候很短暫，他們不可以維持得太久，當然跟錢有關，第二樣就是可能個機構的能力去承擔不了整個建築物，其實每一個機即一個建築物假設就幾個機構可以一起去處理，可以搞一些延續性的活動，可以 crossover， 譬如說包括可能有藝術、文化、學術上的東西，令到多些人的參與，和最重要鼓動到各區的人都會參與古蹟，令到他們可能建立了一個叫知識保護啊，或推前將這個社區的舊文化再加新的文化保留下去呢，那就會令到件事層面會闊一點。剛才剛剛講到一個線和點 的問題啦，那我們怎麼講面呢，可以很區區可以互相即跨區搞啲活動，甚至譬如話有時有啲巡迴展覽，有啲展覽可能淨係去嗰一兩區嘅，其實嗰啲展覽嘅用品係可以巡迴到唔同嘅地方噶嘛，咁可以就開放到啊，原來我呢區都可以認識另一區嘅文化，可以透過展覽，可以透過啲社區活動或者 workshop， 或者甚至而家好興就係將一啲社區歷史變成話劇又有，音樂劇又有，或者係變成一啲另類嘅畫畫展覽咁樣，將件事可以豐富。变咗香港嗰啲文化层面上更加阔咯。 陈女士啊，其实你自己有冇申请一啲即系撥款咧？因为其实都坊间都有， 我有搞过。 系啦，不过又唔系次次得噶嘛，你都知噶啦。 冇错，系好难搞嘅。第二样就佢次次可能要你谂好多新嘢。 系，你讲得啱啦，一定要有新嘅。如果你继续延续旧嘅，就未必批噶啦。咁所以想继续做你原本一个原址或者个区度再发展，一定要谂新游咁。咁希望咧有新闻都听到，即系我哋本身中意做保育嘅咧，其实都有阵时有啲难处嘅。睇下仲有冇啲即系有新闻可以大力帮手啦。多谢晒你啊，陈女士。 好 ，OK， 唔该晒。 旅游乐园之阿根廷攀山训练之旅，今个星期六公众假期邀请到攀山教练卢泽森森 Sir 同大家分享同伴在2019年登上珠穆朗玛峰之前最后一次艰辛训练的难忘回忆。 森 Sir 同伴去到南美洲阿根廷登上最高山峰加空加瓜峰， 他们还提早完成集训之后去埋门多萨市内参观，还有得 BBQ 添啊！ 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欧海星加埋卢泽森森 Sir。 旅游乐园见，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第二季茶饭一家第十四集家属的秘密下，夫妇之间除了尊重对方拥有自己秘密之外，最重要就是坦诚讲出自己的心声。 就算他以前整过容，我都不会介意。 但是他几晚没回家睡。 我老婆不会做些对不住我的事的。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系啊，咁啊，头先咧听到咧都系陈女士都有讲嗰啲，其实都想做好多噶咁。咁其实政府都有做嘅，其实依家咧政府香港咧，我哋有340多项历史建筑，当中咧有超过200项已经对外开放咗噶啦。咁但系仲有80多项未开放，咁所以要慢慢再谂下啲咩有价值嘅历史古迹，考虑对外开放啦。我哋听下咧，我哋啲持份者听佢哋意见好嘛？我哋电话旁边咧有香港建筑文物保护师学会主席吴允仪嘅，吴小姐你好。 是你好。 是啦，剛才都有不同的持份者讲啦，其实我们香港都仲有很多好东西的。你觉得我们应该要怎样发展才可以真的做到成熟的旅游热点，不是就在门口打张卡这样。 其实我好同意系，即系应该系多啲开放俾公众人士可以参观啦。咁当然呢个就要睇翻即系本身嗰栋历史建筑物嗰个用途系咪适合咁样去开放啦。咁同埋我觉得净系开放系唔够嘅，应该要配合一啲即系有关嘅，可能系一啲导赏啊，或者入边有一啲嘅展示去讲解翻有关嗰个历史建筑嘅一啲背景资料啊，或者嗰个保育嘅过程个难处等等，咁先至能够再即系更加有效地介绍俾公众去认识咁样咯。 嗯，同埋咧，我自己都识一啲朋友，有阵时佢哋喺个网上都做咗好多宣传噶，都会觉得其实我哋呢度都好值得活化，好值得保留噶。但有阵时都会同政府或者相关嘅咨询架构咧，其实佢哋嘅理即系个谂法唔同啊。其实呢度系咪都可以大家可以拉近一啲距离？譬如你又觉得值得保育，但系可能有一啲嘅政府部门或者咨询架构就佢嗰度未够。未夠班，唔一定係可以。呢度其實有陣時會令到啲市民有啲落差同埋唔開心嘅。你覺得呢度政府可以做多啲乜嘢呢？即係譬如喺教育上啊等等。 我好同意教育嗰方面真係要做返多啲嘢，即係你所講嘅落差呢，我哋近呢幾年呢比較多見到嘅就係可能係一啲戰後嘅建築物。咁其實即係我哋講個戰後嘅建築通常就係講即係50年代初期開始啦。咁當時點解會有條線係劃喺戰前戰後呢，就係因為當年古蹟辦佢哋可能做一啲嘅評級嘅工程嘅時候呢，佢哋係當年嗰個年份呢就咁啱係超過50年，就係戰前嘅建築物啦。咁但係而家講返呢，我哋都過咗好多年㗎啦嘛，即係做古蹟或者歷史建築嘅研究。咁其實我哋嗰張名單嗰張清單都應該係同我哋一齊即係已經係年紀大咗啦。咁所以好多呢比較戰后的建筑物其实都已经够老呢去成为一些历史建筑物是活化同埋即係去讲解俾人哋知道佢个保留嘅价值囉。咁但係往往呢好多时呢一批嘅战后嘅建筑物就係俾人忽视，尤其是呢因为佢哋嗰种嘅建筑特色上呢可能係比较係我哋所谓嘅功能主义呢，就唔似係战前嗰啲可能雕花得好犀利，咁公众亦都未必真係咁识欣赏嘅。咁所以我觉得呢喺教育上面呢其实应该首先第一步就係教识人怎样去欣赏这些建筑物先咯。 其实你怎样去评价，即政府现在都实行了都有成十几年啦，那个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啦，咁亦都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嘅，我觉得吓，例如新春啊，北大即荔枝角医院啊嗰啲咁样啦吓，大埔警署啊等等，但都仍然有很多咧系都未得嘅，即搞咗好多年，譬如景贤里嗰啲啦吓，即搞咗成十几年，而家都仲未即开放到俾人。咁其实嗰个问题即系出喺边度咧，同埋即系佢应该要再要做多边方面嘅工作咧。 如果即係你係針對講話活化伙伴計劃上面呢，其實即係以景賢里嗰個例子就係一個好特殊嘅例子嚟嘅，因為本身個建築物真係好靚啦，我相信即係都好為人所認識㗎啦。咁亦都因為佢係咁靚，而當年亦都發生過一啲嘅事件，就係即係個業主可能係做咗少少喺外面嘅一啲嘅破壞，咁令到公眾呢就會覺得啊，既然我哋而家可以復修得到佢咁完美，咁係咪應該將來個活化咧都應該係好小心去處理咧？咁所以令到政府都好小心去揀嗰個營運者。咁所以其實應該係有兩次流標，今次先係正式成功嘅。咁呢個係一個比較特殊嘅例子啦。但係咧，我覺得喺當中都睇到一樣嘢，就係嗰個配合，即係用一個適合嘅用途啦，同埋嗰個適合嘅營運者去營運嗰、那個建築物咧，咁係即係一個好審慎嘅考慮嚟嘅。 唔係咁易揾到啊！ 冇錯。 同埋呢依家就係立法會員就希望政府可以開返多少少即係古蹟啦。咁但係政府都有講嘅，其實就擔心呢擴大咗公眾參與呢，有陣時又擔心會影響咗古蹟嘅保存。呢方面除咗嗰個公眾教育，有啲咩可以做得多啲呢？ 其實我相信喺嗰個管理上面，即係或者我哋講話嗰個operation 上面啦，嘅層面其實係啦，運作上其實可能政府都需要有一啲嘅考慮咯。即係我相信一方面佢哋擔心點解人流多咗，佢就即係好似等同於會令到嗰個建築物嘅受傷害嘅機會高咗啊嘛。咁呢個係第一個原因，就係可能即係市民本身即係嗰個素質都需要即係 take care 啦。咁另一方面就真係嗰個 管理上面点样可以管理得嗰个建筑物好啲，又或者系即系当中系咪应该要摆放多少少嘅人喺嗰度，即系去看管住一啲可能比较要小心去睇嘅地方，或者要 remind 啲游人唔好过分去触摸啊，或者系即系做一啲伤害嘅动作啊等等，咁可能都会帮到件事咯。 嗱，咁而家有好多游客咧，都系好有兴趣去睇呢啲景点，多过去行公司啊、买嘢啊咁样啦吓。咁你觉得旅游方面呢个嘅收益有几大程度系可以真系补贴到，即系呢啲咁样嘅古迹嘅活化又好，即系继续落去嘅营运又好，即系可唔可能做到呢样嘢？ 嗱，数字上面我就唔能够作出咩特别嘅评论啦。咁但系即系我哋做活化嘅其中一个原因都系希望佢能够被使用同埋被即系认受啦。咁所以能够吸引到游客系其中一个都系可以 achieve 到呢、這个原因嘅一个做法咯。咁我系都认同嘅某个程度上系啦。 好啊，唔该晒你先。咁啊，吴允儿小姐咧就系香港建筑文物保护师学会主席。我哋再讲下。今日星期四，大部分人咧星期六嘅系有得放假嘅，咁冇得放假嗰啲可能放例假都可以考虑下。我哋香港其实好靓嘅，即系如果打算继续留低，我哋可以发掘下香港好靓嘅地方。咁希望政府都可以听到头先咁多方面嘅意见啦。有啲保育咧系要做嘅，可以加下啲人手，营运上再谂下办法，咁好冇？咁我哋今日咧自由风，自由风到呢度啦。咁啊，听日咧继续可以打嚟咧发表你嘅意见嘅。而家听新闻， 拜拜。